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立法会大会话，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并没有根据社团条例注册为社团或者获豁免注册，亦非公司条例之下注册的公司或根据职工会条例登记的职工会。警方国安处已经就六一二基金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或者其他香港法例展开调查，政府不会评论自称基金的运作情况。他呼吁市民与涉嫌违法自称基金筹款活动划清界线，分清是非黑白，以免受骗和承担法律责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周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马尼拉以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进入南海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和吕宋海峡。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有雷暴。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20点，跌32点，总成交金额152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7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88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4.5，升9蚊；美团261蚊，升3.6；阿里巴巴170.9，升9毫；小米集团24.5，跌5毫；盈富基金26.9，跌8仙；快手99.25，跌2.65；比亚迪股份269.6，跌1.2；友邦保险94.65，跌3毫；安踏体育165.9，升6.1；吉利汽车27.75，跌9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6，英镑10.707，瑞士法郎8.456，澳元5.729，加元6.134，新西兰元5.516，欧元9.197。每百日元对港元7.0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63。日经平均指数报30181点，升265点。港金现价报1669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77美元，卖出179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的湾仔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反方向东九龙走廊去观塘因为较早前有坏巴士，现在大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

士服務的出路到底是怎樣呢？那陳英祥看回呢運輸署交給立法會的文件裡面，其實就著怎樣處理今次的專營權呢，他們有清晰的立場的，就說由於這三間公司呢他們都提供了適當而有效的巴士服務，又願意繼續投資改善，所以呢政府是會繼續跟他們商討新專營權的安排的。至於在商討的過程裡面有什麼要留意呢，文件就點出了巴士呢現在是面對非常之大的競爭和營運成本上升的情況，那個營運的情況可以說是非常之艱巨的，所以接下來政府要怎樣跟巴士公司談一些條款，要他們做到什麼才批專營權給他呢，那當然不外乎市民最關心的票價啦、安全啦和服務水平之外呢，我們剛才講到怎樣在這麼艱巨的營運情況之下可以做到財政的可持續性呢，可能要怎樣做一些大規模的路線重組呢，都是他們的考慮範圍之一。 嗯，其实巴士呢，虽然你刚才问呢就话答唔答啦，我就虽然唔系答得多，但係偶然间去答嘅时候呢就纯粹以个服务嘅水准咁计呢其实唔错嘅。因为而家大家知道啦，巴士而家基本上都有空调啦，咁啲座位呀各样嘢其实都车身呀清洁呀或者各样嘢咁。咁同埋而家做啲方便呢，就你搭车嘅时候佢上面可以有个牌呢，下一个站系边度咁样，唔使话你慢慢要估呀，即系到个站未呢咁等等。咁等等呢啲咁样嘅服务呢其实系比以前系好咗好多已经系。咁啊，但係你哋肯提出你話要檢討個加價啦，咁其實我諗都有啲嘢因素要考慮嘅，因為政府大家知道咧，佢成個公共交通嘅政策咧核心就係用鐵路啊嘛，咁呢個政府嘅文件都已經講咗噶啦，咁巴士咧未來都係用一個接駁或者叫輔助性質嘅啫， 一個駁腳嘅形式啦。 係啊，咁即係話總之啲主要幹線未必到嘅時候咧，就可能巴士就負責做呢個咁樣嘅起咁嘅作用啊。即係扮演咁嘅角色，咁嗱呢個轉變都大嘅，因為咧以前巴士同地鐵咧，即係基本上嘅乘客量基本上係一半一半咁滯。咁而家慢慢咧，巴士肯定，因為鐵路我哋知道呢幾年都開咗好多線啦，已經。咁佢一定係會一個比較即係次要啲地位，同埋乘客量一定會慢慢減嘅。咁但係我哋係咪用翻舊嘅監管模式咧？係咪仲係用而家咁嘅營運方法咧？咁其實呢啲咧係好多空間咧，即係巴士可以做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大家如果興趣咧，可以都打嚟傾下，因為好多我諗收音機旁邊聽眾都係用。每日搭緊車，咁除咗個票價之外咧，就亦都真係好多譬如服務啊各樣嘢都應該一併去考慮嘅嚇。咁我覺得依個咧都係同市民最切身嘅話題之一啦，因為出門咧就會搭呢啲咁樣嘅交通工具。咁而巴士，我相信咧仲有好多人係會係其中一個咧主要選擇嘅工具嚟，尤其是如果你唔係真係近住個地鐵線嘅話嚇。 咁啊，所以听緊收音机嘅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意见係想发表嘅话，关于巴士公司嘅服务我哋嚟緊呢好快要同佢哋傾新嘅专营权啦，政府又要同巴士公司咬手瓜啦，你觉得呢应该佢哋嘅服务要做到点样呢，佢哋嘅票价或者係佢哋嘅安全水平点样你先收货呢，不如打嚟1872311 同我哋傾下，转头我哋会请嚟唔同嘅政党讲下佢哋嘅意见。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想同大家讲投诉呢个字，因为我哋香港人咧嘅一个非常之擅长做嘅东西就是投诉 ，to complain about something or to complain about。somebody 就是 complain 呢个 verb， 但系留意当我做系一个名词嘅时候咧，我后面要加一个 t， so it's to make a complaint or to file a complaint or to lodge a complaint about something。咁就分翻去，有 t 嗰个系一个 noun， 冇 t 嗰个系一个 verb。咁所以记住啦。就唔好搞乱啦 ，OK？ 而发音上咧都要特别留意嘅咧，就系当我系做名词嘅时候咧，有 T 音咧，我会令到嗰一个音节咧系缩到好短嘅。To make a complaint， 听落去咧系短啲嘅有 T 一个 ，OK？ 同埋当然有个 T 音出翻嚟啦。好，今日咧就讲到呢一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自由風，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嘅咧係政府啊，將會檢討咧同三間巴士公司嗰個專營權嘅商討啊。咁啊，陳景祥，我哋頭先咧講到市民對於巴士公司個服務嘅睇法啦。咁啊，值得留意，政府咧喺交俾立法會嘅文件入邊咧，其實引述咗一份咧由運輸署同埋巴士公司做嘅民調，入邊就話咧乘客對於我哋頭先講嗰三間巴士公司咧，其實個滿意度相當唔錯嘅，超過九成啊。咁不過咧，呢個現象咧就似乎同唔少一啲地區人士啊或者區議員咧，佢哋反映嘅意見咧有啲唔同啦。譬如我哋做節目都成日聽啦，啊會有啲班次咧講緊係甩咗啊，或者咧有一啲路線咧俾人cut 咗啊，又或者咧成日都講啦個票價好貴嘅問題咁。咁所以咧，琴日咧見到民主黨咧就發表咗一項民調啊，喺佢哋嘅受訪嘅市民入邊咧，佢哋就話有過半數嘅受訪者咧係非常之滿意或者係頗滿意巴士公司嘅表現。咁講緊咧係大概超過五成幾啦咁。咁但係同時咧，亦都有超過三成嘅受訪者咧就話咧係十分不滿意或者係頗不滿意咧巴士公司嘅表現。咁啊，似乎咧對運輸署嗰個調查咧兩個比較起上嚟咧就非常之唔同啦。咁點解會有呢個唔同咧？ 相差好大喎。 係啦，同埋民主黨嗰個建議啊，對於巴士專營權又有啲咩睇法咧？不如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請嚟民主黨嘅交通政策發言人韓俊賢同我哋一齊傾下。韓俊賢你好。 是你好，你好，两位主持好。 是韩俊贤，我刚才呢就引述了运输署和你们民调之间的分别。为什么结果会这么不同呢？市民在你们的民调里面讲最不满意的地方是哪方面呢？ 最不满意其实市民上面都是个票价上面，他们觉得现在巴士公司最主要服务质素呢个问题就不大的，但是个票价都是对市民来讲其实个负担是比较重。所以这方面跟他们个政府的哪个调查呢就会有些出入。 是啊，陈俊贤你讲到那个关于票价呢，其实很多人都一路有傾呢，就是关于巴士的票价。咁其中一个呢经常会讲的就是你重组路线啦，或者等等啦。咁第一道重组路线呢个问题又出嚟了，就是话呢就区议会就好多时呢就不愿意俾巴士公司改的。咁大家知道可能区议会而家都变咗好多啦，咁但係变之前呢就一路系咁讨论呢就是有呢个问题出现的。咁据你所知呢，即係其实喺呢、這个啲啲街坊即係对呢啲服务嘅要求啦，即係除了票价之外，其实对这些改路线而又可能可以的营运好一点的，他们是不是真的这么大阻力的呢？ 其实居民来讲的阻力就不是真的这么大的，因为如果他们见到这个巴士路线改路啊，会令到个班次啊或者个上座率会比较好的话，其实都是欢迎的。类似我自己本身还是区议员在任的时候都提过一些方案啊，那其实可能会令到个巴士路线有些站会不同了，但是个距離上呢，即係佢哋個車程會短咗，其實居民嚟講個反應都係正面同埋 OK 嘅。其實最主要好多居民都係想有車搭啦，亦都有位坐啦。其實巴士最大嗰個優勢呢，其實就係因為佢哋可以上到去坐到啦，同埋去到去直接上去嗰啲地方。咁所以其實我哋喺區議會之前都經常都有呢啲方面去做個研究啊，甚至乎我哋自己都嗰陣時都試過去搞一啲路線嘅試驗咁樣，其實居民嗰個反應都係 OK 嘅。 咁但係你同譬如話巴士公司傾嘅過程裏面咧，你哋有冇主動譬如話會提出嚟，譬如話有啲路線係可以點樣改，或者幫助一下，即係疏導一下啲民意啊等等，希望令到可以即係成到事啊咁樣。就、 有嘅有嘅，我哋其實直頭係揾埋啲車啦，即係我哋可能去租個旅遊巴咁等。居民可以試搭啦，佢會唔會搭車快咗啊？呢種情況咁翻嚟個反應都正面，同埋我哋會將個數據，即係尤其是收到嗰啲意見啊，都會交翻俾運輸署啊、巴士公司嗰邊去等佢哋去實際去再做研究咁樣。 咁你而家下一步咧，譬如我都見到頭先即係講到你個調查啦。咁除咗票價之外，其他嘅意見咧，譬如話佢其實係會針對巴士服務嘅方，會有邊啲其他方面嘅？ 我類似我哋都有提過咧，就睇下會唔會效法好似外國咁，即係將巴士公司變成公營化。咁呢種情況類似而家外地，其實喺香港附近嘅地方咧，又係新加坡係做緊啦，澳門都做緊啦。咁新加坡個模式相對嚟講比較成功嘅，就係、是、由政府咁提供即係嗰個公司嘅營運資金啦，咁然後就 巴士公司会自己负责翻个营运，咁巴士公司就唔使去惊嗰个营运成本嘅问题。因为而家其实我哋见到好多时咧，巴士公司唔愿意去加班啊，或者去调整佢哋嘅路线啊，或者班次个问题咧，好多时都出自喺嗰个营运成本上面，可能因为赚到钱，又或者可能系司机人数嘅嗰个问题啦。咁佢哋会经常喺呢方面会提出一啲。我又唔想用阻挠，但系佢可能用呢因素咧，去导致到我哋一啲建议，佢哋未必做得到。咁但系如果去令到巴士公司有个公营化嘅情况，咁可能就政府提供个资金去等佢哋去营运，咁佢哋可以保障咗呢方面嘅情况。有一啲本身可能佢哋巴士公司见到啲蚀本嘅路线，但系实际上亦都有乘客嘅需求嘅话咧，呢方面如果可以解决到嘅话，其实个巴士服务可以提升到一个几。不同的层次咯。 嗯，你讲呢个公营化意思是指某一啲路线的公营化，即系咪？因为是成个巴士的服务啊。 其实呢方面可以斟酌的，类似可能会有啲巴士公司佢里面有啲路线啊，可能会变成一个标，咁成为咗一个公营化的项目。即系其实类似新加坡咁，佢哋而家都是将嗰个公营化的路线咧，就用区的形式啦，咁去投咗出去，咁然后嗰啲路线咧就会系由政府去。提供嗰个营运资金啦，咁等佢哋去做。咁澳门嗰个情况就唔同，因为佢全部巴士路线都变成咗公营化咁样。 系。 韩俊贤啊，咁样样，嗱，即系我哋喺讨论公营化之前咧，咁其实我哋即系。由而家一下子去到公營化呢一步就好遠啦，咁我見而家大家討論專營權嘅時候咧，其實就更多咧就討論緊嗰個即係票價嗰個機制，可以點樣去改善上面。關於呢一點，你哋又有冇啲咩建議咧？其實 我哋其實有建議就係，因為而家單純咧巴士嗰個票價，佢其實有個機制或者港鐵上面嗰個機制咧，都係睇翻個載客物價指數啦。入息中位數啦，或者類似港鐵上面會計埋嗰個運輸業嘅嗰個人工，即係個工資上面嗰個支出等等。但係實際上咧，有兩個方面去睇，因為其實佢哋嗰個定嗰個方程式咧，個定嘅時間咧，就去到每逢檢討嘅時候，其實同個社會上面都有啲差，即係類似好似港鐵咁樣，如果佢跟翻嗰個可加可減機制咧，去到舊年其實疫情咁嚴重嘅時候咧，佢哋都可能有。即係雖然佢後尾凍結票價，但係其實都係有嗰個調升，即係加價嘅空間嚟。但係就類似舊年嗰種情況，可能市民無論係租啊，或者其實個失業率啊 ，for example 呢啲情況咧，其實都影響緊嗰個車資，因為其實而家香港嚟講嘛，就可能租金同埋車資咧佔大家平時嘅支出係一個好大嘅。比率啦，咁呢方面其實可能要計埋呢啲實際嘅環境情況，而唔好用翻一個好硬生生嘅方程式去計嗰個票價，去做翻個可加可減嗰個調整咁樣。 咁你喺個票價嗰度咧，即係你提出啦，即係話嗰個要有個機制咧。咁嗱，我哋睇翻咧，其實港鐵都有嘅，港鐵就即係嗰陣時仲傾咗好耐，有條方程式，但到最後咧，其實大家睇到啦，都係唔得啦，即係因為最近好多人都有意見咁。其實走呢條路都未必一定行得到喎，因為你就算即使計好多因素啦，即係 係啊， 港鐵嘅時候當時大家都同意嘅，其實立法會啊、其他唔同嘅黨派或者甚至好多係民主黨嘅民主派嘅組織啊，都同意噶嘛。咁但係都係唔即係冇辦法即係成功到噶，即係當然行咗一段時間啦。但係港鐵而家都有個壓力啦，即係佢自己都要再檢討啦咁。係 啊， 咁所以你哋如果譬如話用一個咁嘅票價機制嘅話咧，其實點考慮個咩因素咧？同埋即系点解你会觉得又可以定到一个出嚟，系大家都接受到嘅咧？ 嗱，类似我哋都有个谂法啊，可能就会睇翻除咗个时间，即系既有而家方程式里面一啲，咁可能会睇翻嗰阵时个租金嘅指数咧、失业率咧等等嘅情况咧，去睇翻嗰阵时个市民嗰个承担到个压力去到边度。咁呢一啲都可能会有个量化嘅空间，咁呢啲都可能会再睇睇個情況啦，咁我哋喺個建議書都應該有提到，係啦。 但係咧其實歸根究底咧，我哋即係今次討論巴士專營權嘅時候咧，政府都指出咧，而家啲巴士公司嗰個營運嘅情況其實係好艱巨噶啦。譬如我俾啲數字啲聽眾了解一下，即係以新巴為例，佢哋喺2017-2018年度開始，其實連續三年都係蝕緊錢，講緊2019-2020年咧係蝕緊5000万。咁而城巴專營二咧，佢哋個盈利去到2019-2020年度咧，其實得翻600万嘅啫。咁啊，嗰個即係同 即係同之前相比，其實係大大減少。正如我哋節目一開頭嘅時候講，其實隨住鐵路嗰個發展網絡係越嚟越大嘅時候，無論我哋頭先討論係做公營定係一個票價嘅調整機制，去到斟酌嘅時候，如果行民主黨你哋呢個建議，會唔會結果就係一個公帑去補貼一個巴士服務越嚟越多嘅情況會出現咧？ 我哋其實喺個建議書裏面都有提到，即係喺公行到公營化之前可能有個情況就係會成立嗰個營運基金啦。即係而家巴士公司可能佢有盈利嘅情況之下咧，就等佢哋可以有啲撥備，咁然後咧去到佢哋個經營情況比較惡劣嘅時候咧，咁用翻嗰筆錢啦，去調適翻佢哋有一個營運情況，令到佢哋嗰個財務上面個壓力可以相對減低咁樣。 嗯，你讲营运基金即系话有钱嘅时候就拨定入去咁样，即系到即系如果经营有问题嘅时候就拨翻出嚟。 譬如新巴咁，而家都蚀紧钱噶啦。 系啊，咁即系好似新巴嘅情况，可能就系类似啦。因为而家巴士有啲路线咧，即、就、系、是、一啲新发展区嘅路线啦，咁可能都系唔系按翻以前用嗰个地区模式就批翻俾嗰个地方嘅专营权啦。咁、可能会由其他嘅巴士公司投标去承办，咁嗰啲新线咧，相对嚟讲，我哋都理解都可能比令到啲巴士公司可以有一个调息，或者嗰啲路线可能令到你个盈利上会有增加啦。咁希望呢啲位可以令到佢哋个经营压力可以减低。 明白啊，好啊，唔该晒你先啊，韩俊贤先同你倾到呢度。韩俊贤咧系民主党交通政策嘅发言人嚟噶，咁啊头先佢哋有一啲建议噶，包括再做咧一个巴士嘅票价调整机制，甚至系咧将巴士嘅服务咧公营化。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自己点睇呢啲建议咧？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与内地执法机关联合打击一个跨境洗黑钱集团，涉及7.4亿港元，两地合共拘捕22人，包括31岁的集团主脑。警方說涉案本地犯罪集團用金錢招攬市民開設快旅戶口，再由內地犯罪集團在網上遙控戶口洗黑錢。警方昨日拘捕14人，年齡23至75歲，內地執法機關在深圳南山區拘捕8人，包括1名香港女子和7名內地男子。警方又說涉案集團並非直接與詐騙集團有關，但是主要負責轉走騙款，需調查資金來源。本案涉及85個快旅戶口，由警方拘捕的14人持有，其中79個戶口涉及虛擬銀行以及不同種類的加密貨幣。本港新增2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都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同样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初步确诊少于5宗。新增的2宗确诊个案患者分别来自南韩和塞尔维亚，两人并无病征。其中来自南韩的31岁男子，今个月2日抵港，分别在6月和7月在巴基斯坦接种2剂科兴疫苗。来自塞尔维亚的25岁男子，今个月4日抵港后，入住何文田九龙维景酒店检疫。他3月和4月在当地完成接种2剂国药疫苗。日本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正式宣布竞逐执政自民党总裁，是继前外相岸田文雄之后第二位宣布角逐今个月底党总裁选举的参选人。高市早苗表示，将会专注于货币宽松措施、增加在防卫、应对灾难、紧急情况等财政支出，又考虑针对新冠疫情就封锁措施立法。岸田文雄就在另一个场合公布收入倍增计划经济政策，

之前呢，我哋同民主党嘅交通政策发言人呢倾到有关政府呢喺度咨询緊公众啊，有关呢点样处理嚟緊呢三个有关巴士专利权嘅嗰、那个续约嘅安排。咁啊，陈景祥啊，头先呢韩俊贤啊就好多番提到呢，喺民调入面显示市民最关心嘅呢就係巴士票价啦。咁、相信大家记忆犹新呢，就係即係早前城巴啦、新巴、九巴同埋大屿山巴士呢都喺今年嘅4月4日呢，其实係获行会批准加价。咁当中呢个加价幅度最大呢去到平均12%㗎。咁当时都即係引起好大程度嘅社会讨论、就大家去研究返啦，到底呢个巴士嘅票价调整机制係点嚟嘅呢，係点样做法嘅呢。咁其实呢巴士要调整票价呢，就要係由特首同行会同行政会议呢按照巴士公司合理嘅回报率啦、市民嘅接受程度同埋负担能力啦、以及係收益同埋回报嘅预测，以及系参考票价调整方程式运算嘅结果等等一篮子嘅因素咧，考虑之后拍板嘅咁、即系政府就同我哋讲咧，佢哋就参考咗以上呢一啲嘅条件，咁但系边个称多啲，边个称少啲咧，就冇一个好似港铁咧嗰种咁即系方程式嘅一个票价调整机制。咁、所以咧都曾经咧有一啲即系巴士嘅营运商咧批评个机制唔够透明度啦，亦都咧系嗰个时间方面啊，系唔能够咧系逐年咧去到审批，好即系好多时咧，佢哋可能系今年系嗌加价，但系咧可能系审到后年先至正式俾佢哋加，就有个咧时间差嘅问题。咁呢个就系我哋而家咧嗰个票价调整机制啦。 系啊，這个机制咧，你一定系要即系计好多因素啦。譬如我睇翻地铁呢个先啦，即系通常大家都觉得即系，因为佢而家又再检讨啦吓。咁地铁嗰阵时，当时都叫做系即系计算得好清楚啦，包括埋通胀啊，包括埋负担能力啊等等各样嘢因素啦吓，尽量包实佢。咁但系最后咧，点解都要足快检讨咧？都系一个因素嘛，就话咧你一路之后要加嘅，冇减嘅咁啊。咁啊，但系最近嗰次减啦，减但系都唔得啊嘛，因为你其他嘅优惠又冇咗，咁啲人又加翻条数之后咧，又觉得都系唔得。咁所以票价咧，即系想讲呢个问题咧，其实都系想一个现象啫，就系票价咧，其实咧通常啲人都唔会满意嘅呢、這个系咪？就算你系点样计算出嚟嘅话咧，市民嘅负担咧，梗系最好就越平越好啦，系咪先？咁、但系你就要喺个服务同埋喺个票价之间做个平衡啦，因为咧你香港我哋嘅模式咧用一个私营嘅方法，就政府俾一个所谓监管架构你，然之后你喺个架构里边嚟营运啊嘛，咁佢一定系永远都系追逐个利润噶啦，系咪先？即系佢系当一门生意嚟做啊嘛。咁第一有利润嘅话咧，咁就大家会嘈啦。咁到底你系咪应该赚咁多咧？你赚咗之后系咪应该回报翻落去俾啲乘客咧？咁所以呢个问题我咧系永远有争拗嘅。你今次里边再检讨咧，我相信同样地，你讲到票价嘅话咧，都系翻翻去个老问题。到底你係咪可以俾佢一個所謂叫合理利潤咧？以前我哋成日講咧，公營服務講即係公營服務啊，個要求就係所謂合理利潤啊嘛。你個合理喺邊度嚟嘅咧？咁但係你話呢個檢討，我覺得其實呢個都可以諗嘅，因為咧其實以往我哋通常咧依啲咁樣嘅即係所謂公營事業咧，都係用一個所謂資本回報啊去計算咁。但係呢個咧係咪又已經有啲過時咧？咁所以我覺得咧，如果有機會檢討嘅咧，其實應該一籃子嘅，即係包括咗監管架構，包括路線等等嘅因素咧。去重新再整合過，因為畢竟而家頭先我講緊啦，你個講法就係都係十年噶啦嘛，已經嚇、十年同而家香港都變咗好多啦，係咪先？ 啊，每一次專營權都係批十年噶，咁所以今次藉住呢個機會咧， 係咪可以再檢討得徹底啲咧？ 冇錯啦，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對於巴士票價或者係譬如路線啊、服務啊、安全方面，你嘅期望係點咧？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黃先生，黃生你好。 誒，你好，主持。 係，請問想發表咩意見咧？ 系我个东涌居民嚟嘅，咁啊开荒牛住咗24年噶啦，咁我消防东涌消防局对面住嘅，咁啊好即系好讽刺，廿几年都冇接巴士出尖沙咀噶。 你有冇同呢个巴士公司或者系运输署嗰边反映过啊？ 我退休公务员嚟嘅，我退休几年嘅，我就冇需要搭，即系好似搭巴士啦。但系佢如果我朝头早出街咧，朝头早系即系我哋富东村系上唔到车噶，咁可以行富东村行20分钟去日东村后边嘅 E31出荃湾嘅，咁样，咁个 E31咧有即系有东涌就有 E31同 E21架 ，E21 城巴嚟嘅。咁啊，依赖一只机场去深水出去深水埗嘅，经深水埗嘅。咁咧，地铁不嬲都讲，巴士公司都不嬲都讲系唔够地铁争嘅。 系 你繁忙时间个E31， 廿幾年嚟都係二十分鐘一班車。 嗯， 咁而家淨係個東涌開咗兩條村啦。 嗯， 一個叫做滿東村，一個叫做裕泰苑第二期嘅居屋。咁呢個巴士你繁忙時間、任何時間都佢依三十一咧，都係二十分鐘一班車嘅。 嗯， 咁咧我哋做乘客嘅，梗係希望啲巴士密啲啦。 嗯。 明白啊，所以 我任何时间都是二十分钟嗰班车，呢个 E31，希望巴士公司听到嘅时间嘅要求咧，就密啲巴士咯。 系啊，黄生，我想问一下你喺东涌咧，你系咪主要出入都系要靠巴士嘅？你都系搭巴士为主 嘅？啊，我就好少搭地铁嘅，因为地铁任何一个站或者地方都系要转车嘅。 哦， 嗱，譬如嗱，我出荃湾咁样，我出荃湾买餸， 嗯， 咁我 E31出到荃湾，有三個站，咁我第三個站就沙咗度落車， 嗯， 我唔使行嘅。如果我搭巴士，我上個荃去到麗景住麗景，入去荃灣， 嗯， 再轉翻出嚟麗景， 嗯， 好唔方便。咁，我搭巴士，我去到荃灣就 OK 啦， 45分鐘 車程。 明白，好啊，多謝黃生的意見啦。咁啊，市民對於交通工具能夠做到點對點咧，同埋嗰個服務班次啊，係去提升咧，都係有個需求喺度嘅。 係啊，好多人搭巴士都係咁樣嘅，即係中意即係話去到某個地方咧，就唔使行咁遠咁啊嘛。因為地鐵你知道好多時啲站咧，如果真係唔近你去嘅地方，你可能都要行翻幾分鐘咁樣嘅 嚇。 咁所以巴士服務即係頭先提到啦，好多時話唔想改或者改唔到咧，就好多人覺得啲街坊就係一落樓，巴士站就喺個門口嗰度。好多人希望咁样噶嘛？ 巴士重组嘅阻力可能都系喺呢度啊！咁啊，而家电话旁边咧，不如我哋咧都请嚟另一位嘅嘉宾啦，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佢同时都系民建联嘅议员嚟噶，有陈恒斌喺电话旁边。陈恒斌你好， 你好两位， 系陈恒斌啊！关于咧即系政府而家再同即系巴士公司咧去到倾啊，一个专营权嘅问题。咁我哋头先咧都指出咗一啲数字，就系似乎巴士公司近年嗰个服务咧个财政个可持续性咧，让人觉得越嚟越担心啊！咁喺我哋今次倾专营权入边，你觉得即系政府应该采取一个咩嘅模式咧？即系应该系去资助佢哋啊？就等佢哋可以繼續營運落去，一定係我哋可以點樣去令到個票價市民接受得嚟，嗰個服務又可以延續落去咧？ 嗱，最主要咧就係我哋睇到幾間巴士公司佢嗰個財政個困難咧，其實喺疫情之下都係反映得到嘅。咁喺疫情之前，大家基本上都仲係 OK 啦。咁點解會係咁咧？追究落去個原因咧，好多時都係因為機場停運啊。因为唔少嘅呢啲巴士公司咧，佢行嘅都系关口同埋机场线咧，系比较搵钱嘅。咁机场同埋关口停咗咧，变相佢哋嘅收入咧就大打折扣。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其实如果再去延续个专营权咧，系会有一定嘅困难。咁一方面就系佢个可持续性，究竟系会唔会做下执笠啦？又或者会唔会系因为佢唔够钱而？冇辦法提供一個好嘅服務，咁呢啲都係我相信市民係關注嘅。咁如果佢唔夠錢，跟住佢又為咗吸班次咧，為咗係儲多啲客先開一班咁樣，咁樣咧呢種情況就係大家唔想見到嘅。咁我哋見到全世界咧好多巴士嘅服務咧都係即係政府有資助嘅，而我哋香港咧就係即係相對於其他地方，我哋嘅票價都仲係有競爭啦。 嗯。 咁另外就係我哋嘅呢啲嘅票價咧，其實亦都唔想去加得太犀利。咁所以長遠嚟講咧，政府喺公共交通服務嘅開支上面咧，都需要有一定嘅補助。但係直接俾落去巴士公司啊，定係俾落乘客咧咁樣？咁譬如話早前政府推出嘅嗰、那個$200門檻，跟住就可以一路聽翻七成嘅錢啊，三成嘅錢咧，嗰、那個係一個補助嚟，其實都係可以考慮啊，從呢個渠道去諗啦。就係即係因為佢營運，所以可能巴士要加價，咁但係咧，亦都係可以喺嗰、那個票價嘅開支上面咧補翻俾個乘客。咁呢一種做法咧，其實都可以再考慮。 但陳恆斌，你剛才提及那個公共交通開支的補貼，其實是按住乘客他所選擇的那個公共交通的營運商去補貼給他的嘛。如果當我們現在說巴士的客量呢，無論是因為疫情又好，因為鐵路的發達又好，越來越減少的時候，其實他按比例拿到的補助都必然是比港鐵少的。 所以呢，在過去我們這段時間其實都希望政府呢做第四次的整體運輸策略研究，因為現在整個運輸策略呢都是鐵路為主，所以呢我們鐵路一起到哪邊呢，其實巴士和小巴的士呢都會受到一定的影響的。未來是不是全部都是以傾斜鐵路為主呢？其他的路面交通工具是不是沒有生存空間呢？又不是的。我最近呢做了研究呢，就是話全港的一些泊車轉乘站咧，基本上都是依附在鐵路的旁邊嘅。咁會唔會係即係做好一些泊車轉乘的地方在巴士站的附近？咁讓呢些巴士可以提供到一些比較優質的巴士服務，或者小巴服務，令到佢哋係吸引咗一批平時揸車，咁但係又可以令到佢哋有更加舒服的交通去搭咧咁樣。咁最近元朗同埋屯門都開咗 P 即係968啊呢類嘅車咧，其實我覺得將來係可以考慮下呢一方面發展嘅。咁喺服務多元化同埋優質嘅服務上面咧，係可以即係再行一步。咁雖然佢價錢可能貴啲，但係可以吸引到一啲新嘅客去搭咧，都係其中一啲出路啦。咁但係我最唔想見到嘅就係即係巴士公司或者係政府咧喺嚟緊一段可能疫情之下可艱難嘅情況之下咧，佢就見到邊間公司搞唔掂啦，佢就將啲線撥曬俾佢。咁對於搞得掂或者係財政可以延續嗰啲公司咧，佢哋做得好咧，就反而冇獎即係做得唔好啊，反而有獎。呢種嘅氣氛係最差嘅。咁我最近都見到有啲線咧批咗俾某一間公司。咁對於一啲可能做得幾好或者財政上面都未係見紅嘅時候咧，咁對於佢哋咧就有啲打擊啦。咁呢樣嘢政府都要小心。 係啊，陳林斌，你哋啱講緊咧個整體運輸檢討啦，但係今次裏邊咧即係再續牌咧，似乎就唔會提到呢個方面噶啦，係咪咧？即係只係做一個即係例行式嘅啫，係咪咧？即系我哋唔会，即系我哋唔会睇得到佢一个大嘅变动啦，系咪？会唔会啊？ 系咯，即系巴士同其他交通工具嘅关系，喺我哋考虑专营权嘅时候，点样去处理，似乎就唔系一个考虑。 系啦，即系如果你冇呢啲因素嘅，可能都系落去又系讲翻下嗰啲咁样，譬如加几多啊，或者个监管用翻而家旧嘅制度，咁啊，似乎我哋睇唔到咩出路啊，系咪咁？ 其实喺呢个疫情之下咧，去同巴士公司去倾佢哋延续专营权咧，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冇乜议价空间嘅。 你即系政府冇乜议价空间系嘛？ 系，同埋个社会都冇乜议价空间系嘛？因为佢本身佢经营唔到落去，咁所以你一系就有车搭，一系就叫佢执笠嘅啫，系嘛？咁如果你唔俾个专营权佢可能执咗，咁我哋系咪想大家日后有多啲选择咧？咁我觉得有几间巴士公司系重要嘅，就唔好话净系得翻一间或者两间咁啊，都系唔好嘅。所以我都建议咧。我哋都要盡量保持翻有幾間巴士公司，起碼大家有競爭啦。咁另一方面就係喺疫情之下，你想攣得好好嘅商翻嚟咧，我相信係有難度嘅，因為佢根本都經營唔到落去。反而就係如何喺佢票價盡量保持穩定嘅情況之下咧，係可以要佢做到好嘅服務，即係唔好吸咁多班次。正如頭先有位聽眾佢打嚟。東涌咁多人口，但係佢嘅巴士依然係20分鐘一班。咁呢種情況咧，就係疫情之下佢又經營唔到，但係你又冇辦法提供到好嘅服務俾市民。咁呢個真係兩難嚟嘅。咁所以我希望咧，即係政府都係一方面保障市民嘅利益，另一方面都要顧住巴士公司可以經營得到。所以今次呢一個專營權咧，嗰個議價能力真係唔大。 系，阿陈能斌，按照你咁讲咧，会唔会其实讲翻要定一啲票价机制，咁系一个比较现实啲？ 都唔使倾噶啦，系咪啊？ 唔系，但系或者起码个现实啲啊嘛。 嗱，票价机制咧就有啲建议嘅，就话系咪可以参考翻地铁嗰个可加可减机制？ 即系又系地铁，但系地铁嗰个严得咯，而家佢自己都要检讨咯。 地铁嗰个咧就我特别都想讲出嚟，地铁嗰个都系好为人诟病嘅，即系无论经济好唔好，或者系 乜嘢得，佢都係會照加價嘅。咁呢種叫仲要再喺巴士度用咧，我驚到其時市民就會有好大嘅負擔啦。咁如果我哋真係要有個機制咧，我覺得都係要盡量係保持彈性同埋靈活嘅機制。 聽你咁講，係咪維持翻而家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嘅一個把關模式，更加符合公眾利益咧？ 嗱，正如我哋可以睇到之前鐵路嗰、那個可加可減機制。有唔少議員都要求係用翻行會或者特首去打關嘅，就唔想係自動啟動嘅喎。因為如果你自動啟動就純粹係睇數據，但係如果你話好似特首去打關嘅話，佢可能幾年都唔俾佢加嘅喎。咁呢個都係現實嚟嘅。咁我對於我覺得市民比較有益嘅話，或者係對於有利嘅話咧，就應該係由行會去打關會比較有利。若果係單睇數據咧，可能對巴士公司有利。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啊，陈恒斌，非常之多谢你嘅分析。陈恒斌咧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嚟嘅，咁啊，程景祥、陈恒斌头先都讲到一点非常有趣，喺疫情之下，我哋同巴士公司再倾专营权，到底我哋嘅议价能力、社会嘅议价能力仲有几大咧？ 系，唔系你嗰嘢依个议价能力嘅最主要睇就系而家咁嘅形势之下咧，巴士公司会唔会真系放弃啦？系咪先？你而家即系按照头先佢嘅讲法，都系话，即系你可能如果佢真系觉得你冇办法经营到落去，你又唔俾佢有个有条生路。咁你最主要惊佢系唔做嘅啫，咁但系呢个亦都现实嘅，即系而家我哋睇翻而家呢几间咧，或者专营巴士咧背后佢都有财团同埋即系有啲更加大嘅即系机构咧，就做一个后台嘅或者后盾嘅，咁所以呢个议价咧就好全面嘅，即系唔会净系睇住个路线，但系反而咧就话按照佢头先个讲法，陈斌个讲法咧，即系如果你咁嘅时间，你又检讨唔到咩特别嘢嘅，又唔系话真系一个票价机制。是可以重新拿出来啊，即是希望能够怎样调整到票价方面 的问题呢，那你其实检讨来又没什么要检讨的。是吧，你最后之后那你怎么做呢，你刚才我都讲了，如果你真的被人特首会被人行会呢，其实你的制度就不是健全的嘛。 嗯。 是吧，因为我们大家看回很多公营事业的检讨这么长历史呢，大家都是想找一个方法，就是一个叫机制嘛。 嗯。 机制意思就不是你某个人说要算嘛。嗯。 即是走向一个客观的。 是啦，我们现在又调转头啦，特首这么多东西搞，没有国家安全几十样东西，你还叫他搞埋个票价机制，那么怎么兼顾呢，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其實未必係一個向前行嘅方法嚟嘅、你純粹靠個人咧，當然梗係話喂民意好強嘅時候，我咪唔俾你加咯咁。咁但係你每次係咁嘅時候咧，就做唔到個平衡出嚟嘅，我覺得。 不過聽陳恒斌咁樣講法咧，其實今次喺討論專營權嘅時候，到底我哋同巴士公司有幾多咬手瓜嘅空間咧？佢自己都打個問號啊、嗯。不過呢個時候咧，我哋都仲要問埋咧，今次事件入邊嘅另一班持份者啊，就係、是、一班巴士嘅職工， 嗯、 到底點樣睇咧？喺商討專營權嘅時候，譬如車長嘅待遇啊，或者係佢哋嘅安全訓練啊等等上面，有冇一啲咩覺得市民要注意咧？嗱、 嗯， 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城巴職工會嘅理事長許漢傑啊，阿許漢傑先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嗱，关于今次巴士专营权嘅讨论咧，都唔可以即系忘记一班员工佢哋应该有嘅权益啦。嗱，咁好多时候即系车长嘅待遇啊，以至到一啲偏更喺人手上面嘅安排咧，你哋都会经常出嚟去发言嘅。关于今次专营权嘅讨论，你哋觉得我哋即系政府或者社会要注意边一啲方面啊？ 其实就前线员工嗰个薪酬待遇咧，都系偏低嘅喺法官个委员会都承认咗一样嘢，就系嗰个薪酬系偏低，咁嗰个薪酬架构系亦都有问题嘅咁样咯。所以巴士公司作出咗有啲改动，但系改动咗之后咧，都喺个薪酬上边冇乜嘢大改变嘅，其实就系、是。 嗯，你嘅要求嘅意思，薪酬系想即系希望加幅好啲啊，有时系。几耐检讨一次啊？或者即系要求个主要嘅诉求在边度啊？ 嗱，其实就系根据政府统计处嘅资料咧，薪金个中位数咧系去到19000嘅，而且、嗯、但系我哋而家新即系我啲旧人啦，讲啲新一啲嘅人咧，嗰个员嗰啲同事咧个底薪都系得17000几， 嗯， 咁相差仲同个中位数相差1000几蚊。嗱，呢個又一個問題， 嗯、 但係薪酬低就要靠 OT 去補救，嗯、但係喺一個疫情底下 ，OT 就冇啦，所以嗰個而家我哋啲同事喺 唯一靠底薪去维持生计，但系系好吃力，好吃力。有啲同事系根本就应付唔嚟嗰个嗰、那个家庭开支。咁、 嗯、 究竟呢个薪酬待遇系咪合理？我喺我哋公会立场咧系合理嘅。 嗯，阿许汉杰啊，我哋见到一啲巴士公司佢哋提供嘅资料咧，就话即系新入职车长嘅时薪咧，大概系港币125蚊啦。咁计翻每个月咧，大概系25000蚊左右，同你头先讲嘅数字咧，都有一段嘅差距。点解会有呢一个嘅落差喺度咧？ 嗱，其实就系你讲呢个就系会砸交通呢个新嘅制度底下请呢个车长咧，冇错。时薪是125蚊，但是他是揸车的时间才有钱，不是非揸车的时间是没有钱。所以他十个钟头 的人工是要做十二个钟头，是要付出十二个钟头才可以拿到十个钟头的钱。这个第一。第二，他是什么福利都没有的。即系所谓乜福利都冇嘅，就话冇家属证、冇退休证、冇医疗福利。 嗯，明白。咁啊，而我哋大家都好留意啦，即系车长嗰个工时啊，同埋佢哋个休息时间咧，同行车安全咧非常之息息相关。咁所以咧，都多谢晒许汉杰先啊，讲咗咧从工会同埋员工嘅立场咧，点样去应用今次咧嘅诉求啦。咁啊，自由风，自由风呢一节先倾到呢度，我哋有交通消息啊。 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咧，系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嘅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大约两分钟前清理好，车龙有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唐人新村交汇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口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慢车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计金平，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龙尾近观塘游泳池。可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道指报367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88点，跌咗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7，日元110.21，瑞士法郎0.921，加元1.267，人民币6.459，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港金收市报166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34美元，卖出1798.5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上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排到下角。是排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这边几长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box。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车多繁忙，龙尾在下角道近政府总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车多，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是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上怡道，还有就是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排到圣约瑟英文中学对开。

啦。咁啊，日积月累呢啲学生咧，要望住个 mon 嚟上堂啦，对住个电脑嚟做功课。咁啊，有啲校长就话咧，都担心啊，呢啲跨境生咧会唔会长此落去咧，可能会考虑退学。咁啊，我哋前排先啱啱倾紧啦，学生个人数咧，其实系有所不足嘅情况之下，我哋开班啊，而家讲紧咧都艰难噶啦，会唔会引起即系进一步嘅缩班或者杀校潮咧？如果跨境生呢个问题唔好好处理嘅话， 其实跨境生呢个咧都反映咗即系我谂香港同内地通关啦，即系呢个更加大嘅议题啦。 系 咁啊，跨境学童只系其中一个部分啦。咁当然呢个就系影响到好多咧，即系读书嘅小朋友嘅。咁啊，即系嗱，正如你头先睇翻我哋好多背景咧，譬如话都曾经做过一啲点对点嘅，咁都系希望可以一个可控嘅情况之下咧，恢复呢啲交往啦。咁啊，但系其实喺个通关嗰度咧，大家都知道啦，而家最近即系好多争论咧，即系喺外国咧，譬如慢慢都已经放松咗咧，就话嗰个大嘅政策咧，就话希望可以用个病毒共存，咁你就恢复翻一个有限度嘅互相通啊。咁同埋咧就好多活动，希望尽量能够快啲可以恢复啊咁样。咁香港似乎咧就唔用呢个方法啦，因为咧特首林郑月娥已经讲咗咧，佢哋香港咧唔应该，亦都唔能够采取与病毒共存嘅政策。咁要按照咁讲嘅咧，就你作为跨境学童咧，都系其中一个部分咧，就一定要按翻以往咁一个好严格嘅咧，即系要区分，即系你唔能够即系好似以往咁啊，甚至系点对点样方式都唔得噶啦咁。咁但系如果你真系要咁做嘅话，都要维持几耐咧？同埋可以一路维持落去嘅话咧，系咪 维持到我哋同内地通到关咯？ 系啦，咁但系内地又唔系咁容易同佢通关噶嘛？系咪？即系正如有啲议员都问过，咁我哋都其实依度几十日嚟啦，已经都冇乜事噶咯。咁样咁其实内地仲要求我啲乜嘢嘢咧？咁啊，似乎特首攞唔到答案出嚟。所以咧系唔知啊，即系而家我做咧下再下一步行落去 咧，到底 系啦，下一步行落，因为最初就讲清零啊嘛，咁跟住又唔得啦，咁而家其实都清咗，都冇办法啦，咁跟住讲打针，而家又唔得啦，咁你就算系七成又唔得，九成又唔得，咁似乎跟住下一步我哋嘅目标应该系点样咧？咁啊，跨境学童系其中一个范畴，其他里边咧亦都系冇答案嘅。 陈景祥嗱，你头先提到嗰个点对点安排跨境生嚟香港上堂嗰个安排咧，咁啊，特首林郑月娥咧今朝被追问到呢、這、一个问题嘅时候咧，其实佢都有提过噶，咁咧就话而家咧其实即系咧早前喺今个学年开始之前咧都研究过嘅，但系仍然系唔放心，所以咧就冇安排咧呢班学生系上实体课。咁我自己就喺度谂啦，咁其实呢个唔放心啊，系指边个嘅唔放心咧？嗱，因为大家听众都留意到啦，最近咧我哋香港咧系放宽啊一个入境嘅限制，咁啊有来港二嘅安排，咁啊一啲喺广东省嘅无论系商务客又好啊，即系旅客又好啊。咁佢哋都能够咧，即系通过我哋嘅口岸咧，每日有2000个名额咧，能够嚟到香港。咁啊，无论佢哋系即系从事不同嘅活动都好，我哋甚至咧冇要求咧呢啲内地嘅旅客咧系去，譬如接种疫苗啊，或者咧系要有验抗体啊，或者咧要有一啲追踪嘅应用程式。咁啊，想当然我哋系好放心，亦都好欢迎咧呢啲内地嘅朋友咧嚟香港嗰度咧系旅游嘅咁。所以我就谂啦，照計嚇，呢啲跨境生更加係點對點啊！就嗰個交通嘅安排上面更加係安全，更加係個風險係數低啦。咁照計我哋港府就唔會唔放心噶，所以特首呢個講法其實係咪內地政府唔放心啲學童嚟我哋香港上堂之後再翻去呢？因為我哋而家香港人即係上去內地，其實都係要咧去做一個嚴格嘅一個檢疫嘅一個安排噶嘛。 即係基本上係做唔到一個即係真係互通有限度嘅互通都做唔到。 部通关做唔到， 可能都系做唔到。咁我谂学童嗰度咧，即系其实可能都系即系内地有担心啦。因为你点对点咧，其实已经系一个即系可以话系一个控制式咁样吓，即系一个管理之下嘅情况，即系互通啦咁。咁理论上咧，其实喺嗰阵时嚟讲咧，疫情仲反而香港冇咁 穩定嘅時候， 啦，即係冇做得咁好嘅時候添啦，係啦。咁而家我哋基本上其實我哋已經其實個控制情況都已經唔錯噶啦。咁到底有冇咩其他方案或者有冇咩頭水咧？咁我哋可以一間同啲嘉賓傾下嘅。 係啊，嗱，我哋咧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啊，今朝咧喺立法會嘅行政長官質詢時間入邊咧問過特首林鄭月娥呢一條問題嘅議員啊，喺電話旁邊，有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啊，麥美娟你好。 你好，你好， 麦美娟啊，想先请教啦。我哋头先个讨论咧，其实关于点对点安排啲跨境生嚟上堂，话唔安心啊，或者有个风险，我哋嘅理解有冇错咧？系咪其实系内地唔放心我哋咁样去接啲学生哥嚟上堂咧？ 嗱，我冇聽過話風險唔放心咁不過老實講，就我哋一日都通唔到關咧，咁內地對香港疫情唔放心咧，就肯定噶啦，係咪？即係如果佢哋放心，就應該我哋嗰個通關問題解決到，咁就解決到跨境學童嘅問題啦。不過咧跨境學童，因為其實個數目喺內地咧，其實我哋係統計都係2万几3万，咁所以個數目咧係大嘅，同埋咧佢哋嚟香港嗰個學校分布咧就唔係話一兩間學校啊，咁嗰個分布到多喺唔同區都有，所以點對點嘅安排咧，係我哋好多家長咧都好希望當即係未能夠全面通關之前咧，可以做到呢個安排。但我理解就係因為喺操作上邊咧，其實幾萬個同學分布喺唔同嘅中小學。咁樣去做嗰、那個點對點嘅安排咧，喺技術上係會困難嘅，即係唔係咁容易嘅。因為早期咧，佢哋都唔係全部幾萬嘅，即係有啲班級或者輪住啊咁樣。咁特別係一啲可能年紀細啲、低年班啲嘅同學咧，佢哋嗰個安排可能又係有啲論盡嘅。咁所以我係當然希望咧，即係如果我哋就全面通關，呢個係最容易解決到個問題啦。但係一日都未做到嘅時候咧，雖然呢個都係一個唔容易操作，但係我哋就希望教育局究竟佢有冇繼續研究呢個方向咧？即係唔好話聽到，因為覺得好難，所以就唔去諗啦。咁第一就係希望可以點對點啦。第二就係退而求其次，咁喺深圳嗰邊可唔可以將人？因為喺深圳嗰度咧，大家如果揾到幾個點，俾喺深圳嘅跨境學童，佢哋喺嗰幾個點度一齊上網課。咁都起碼營造到一個學校嘅一齊學習嘅氣氛啦，咁咁呢個都係我哋覺得一個切衷嘅方法啦。咁亦都咧係希望可以喺呢段時間咧因為有唔同嘅學校，即係香港裏面都分咗唔同學校啦。其實校方咧都關注呢啲同學嘅，但我哋都希望可以喺同學佢去交功課啊、考試啊，或者有時因為而家咧已經香港就一齊翻曬實體課，咁所以以前咧如果香港都唔係上實體課，大家都上網課嘅時候咧，就跨境學童一齊喺內地上啦。咁而家就可能香港上緊實體課咧，老師就要再另外去照顧上網課，咁所以嗰個又係會有一啲即係爭啲啦，上學嘅時候一個學習啊咁。咁所以我哋希望即係教育局可以做到一個統籌嘅角色，就係聯繫下唔同嘅學校啦。喺香港嗰方面啦，或者喺深圳嗰方面啦，無論係俾到上網課嘅時候嗰啲支援俾學校，或者喺深圳某一個點一齊集中一齊上網課，又或者喺香港可以做到嗰個點對點嘅上堂嘅安排，咁呢個我哋覺得希望教育局可以有啲統籌嘅角色咯。 喺孟慧娟啊，你提到咧，即係話到底內地對香港嘅疫情咧，就都係唔放心啦。咁但係我哋其實都一路以嚟，我哋一路睇翻個成績咧，其實都唔錯啦，已經。其實真係仲爭啲咩嘢咧？點解會有咁大顧慮咧？即係到底係大家溝通唔夠啊？有陣時內地真係仲有啲咩嘢嘅保留咧？咁因為其實我哋真係成績唔差啦，我哋中間咧仲冇另外新爆發過添啦。內地反而廣東啊試過一次啊，南京啊試過一次。咁啊，即係嗱，如果真係想以成績嚟計，其實我哋唔差過佢哋嘅，係咪咧？咁即係我哋仲要爭啲咩嘢咧？即係點解一路打唔開咧？即係因為你打唔開咧，就你即係跨境學童即係其中一個範疇啊嘛，係嘛？其他好多人仲等緊噶嘛，即係。 係，我估就唔可以用差定唔差嗰樣嘢嚟到評論啦，嚟到衡量啦。不過咧，喺我知道即係政府就同啊就內地部委咧都有溝通啦，而我哋喺一啲非正式嘅接觸，我哋啲內地嘅朋友嘅了解咧，咁就覺得係嗰個防疫嘅措施咧，未必係能夠可以大家去吻合到啊。譬如話，好似頭先你講話，內地若果真係一個地方出現咗個疫情啦，其實佢哋會即刻做到全面嘅一啲封區啊，同埋即係強檢，全市去做嘅。咁幾日內咧，五日內，即使佢有幾次嘅中間嘅爆發咧，五日內就可以控制到個疫情啦。咁呢啲就係我哋香港同佢哋嗰個措施唔係能夠即係一齊啦、一致啦。但係而家其實已經逐步好咗啦。譬如好似我哋政府啱啱都今日開始嗰啲強檢嘅做檢測咧，嗰個方法就用色紙啦嚇，即係鼻咽色紙啦。咁同以往我哋用生活體檢唔同啦，咁就同翻即係符合翻內地係一致啦。一係要同內地係一齊做到聯防聯控嘅。咁所以點解我今朝亦都喺立法會度提出就係嗰個健康碼啦，因為內地嗰個碼咧就可以睇到 持馬人究竟佢係由邊一個高風險啊中風險地區度嚟嘅？而家我哋嘅安心出行就冇呢個功能嘅，所以同內地都唔係一個一致咯。所以我相信成日都通唔到咧，就係有關嘅城市，內地唔同城市或者部委，佢都會希望我哋大家嘅成日措施都係可以有啲一致啲嘅做法嘅。咁所以點解其實最近你都見到佢今朝嘅行政長官嘅答問大會啦，其實建制派唔同嘅議員都用咗。不同的方法嚟到問行政長官， 到底我哋爭啲咩咧？ 係咁嚟爭啲乜？大家都用唔同的方法去再問行政長官，你差唔多逼佢咁滯啦，係咪咁？所以我估有幾即係，所以其實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嗰個防疫措施同內地可以有啲一致嘅做法？今朝行政長官就講得好清楚啦，我哋都唔會用即係起碼到而家啦，唔會用病毒共存嗰種方法啦嚇。咁呢個可能已經係一個清晰嘅信息俾內地嘅部委考慮啦。咁但係仲有。其他嘅包括我哋其他嘅措施咧，咁我相信要有一致啲嘅做法咧，就第日喺入咗通关嘅时候，就会有更好嘅条件去通关咯。 麦美娟 啊，呢个都系我哋嘅希望嚟啦，同埋嗰个接种疫苗嘅率啦，系咪？ 系麦美娟啊，我哋当然都有留意到你提出咧，即系喺安心出行呢个应用程式入边加追踪功能呢一个提议啦。咁不过咧，大家都仲记得安心出行呢个程式啱啱推出嘅时候咧，其实社会都有即系好大嘅质疑声音啊，包括话。啊！嗰啲私隱點樣處理啊？嗰啲資料係咪真係淨係儲存喺我個手機？如果而家我哋話啊，為咗達至一個通關嘅條件，要同內地對接，咁即係可能甚至呢啲應用程式入邊嘅資料，可能就唔係淨係喺我哋部手機，可能係政府，甚至可能係內地政府都要知嘅時候，可能嗰個引起嘅爭議聲會好大嘅喎，係咪咧？呢個 唔係，如果要知即係嗰個對接個碼對接係大家會睇到你係咩色啊咩風險區度啫，係講到咗啲資訊會交過去咁樣啦。咁第一同埋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呢、這個其實老實講，我覺得呢個係源於社會嘅不信任啊。嗰、那個差異令到我哋唔能夠做好。其實如果你問我咁擔心安心出行嗰啲私隱，咁申請10,000蚊咧，申請消費券咧，全部啲資料交曬去啦，係咪？咁大家又唔驚係咪？咁所以其實亦都要對我哋嘅政策有信任咯。即係我哋嗰、那個即係有一個咁嗰、那個私隱條例嚇咁嚴謹，咁點會容許一啲政府部門？我會越過位違反私隱條例去做任何使用個人資料嘅工作咧，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市民應該要對我哋嘅政府有信任啦，嚇、啊，即係唔會係我哋唔會做一啲違反私隱條例嘅工作啦。咁同埋希望真係可以大家啦都即係社會有信任，一齊做好個防疫工作，咁先至可以令到我哋能夠盡快有序咁通關啦。如果唔係，我哋基層市民嘅生活咧都好大影響咯，而跨境學童其實個問題都解決唔到咯。 麥美娟啊，你講翻啲跨境學童咧，即係其實佢有20,000+啦，同埋即係其實今年都應該差唔多係第三年嘅咯，即係如果係再冇辦法可以。真係上到個實體課，咁長遠計，譬如話，其實我哋點考慮呢啲學童個學習啊、進度啊，甚至對佢嘅權利嚟講，係咪其實係一種好唔公道咧？因為你講緊其實今年咧，香港即係而家9月都已經開課啦，好多譬如專上啊、其他學校都差唔多大部分都恢復翻到一個真係實際上課，咁先一個正常嘅狀態啊嘛。咁但係我哋話，因為呢個通關嘅原因令到依20,000+個學童係咁樣繼續要用咁嘅方式咧，而家似乎都仲未有一個解決到嘅確實嘅方案添啊，似乎係咪咧？咁呢个问题其实系点样睇咧？你哋即系长远计有冇咩其他方案或者方法去做得到，可以帮到呢班学童咧？其实。 而家老實講咧，正如我今朝講咧，係最終要幫到嘅，就真係要全面通關先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啦。 得啦，但係 中間，但係中間嗰啲切衝嘅方法，即係話頭先講，譬如點對點嘅接送啦，同埋譬如喺深圳嗰邊加大嗰個支援啦，揾多啲嘅學習點啦，同埋嗰個輔導嘅服務啦。亦都其實我知政府而家係揾咗一啲非政府組織咧，喺深圳嗰邊做一啲功課輔導嘅服務啊，同埋啲佢支援。咁我覺得呢個服務咧係要加大咯，因為我聽翻咧就係講幾十個名額咧，其實好快就滿噶啦。咁我哋都希望，即係我哋做唔到安排到佢翻嚟上體課，但係起碼深圳嗰度咧都有啲支援俾啲同學，同埋俾翻一個學習嘅氛圍俾啲同學咯。 其實另外有啲諗法咧，麥美娟啊，即係譬如話講翻通關啊，即係再拉翻闊啲。嗰、那個做法有啲人諗過咧，譬如話可唔可以譬如話局部啲啦，唔使話全國啦。譬如話而家我哋成日講緊大灣區咁，會唔會大灣區嗰陣先試行啲方法先？因為廣東 淨係深圳先啦， 係啦，因為嚇其實佢廣東又控制得都幾好噶嘛，已經係。咁你大灣區其實主要都係廣東省內啫嘛。類似咁嘅方案可唔可以行下嘅咧？ 我哋都有提議過，其實我哋相信，我諗特區政府都有啦，我哋都有啦嚇，即係做有關嘅建議局部啦。譬如放寬某幾類嘅人士，唔好淨係講地區啦，譬如某幾類嘅人士，跨境學童可唔可以放寬咧？又或者一啲工作關係人可唔可以放寬咧？我哋都有即係用唔同方法嚟到去爭取咯。咁所以呢個真係達唔到實啦，不過大家一齊努力，一齊做好嗰個我哋香港外圍工作咯。咁但係就希望政府唔好即係唔記得呢班同學啦。我哋而家暫時通唔到關，可唔可以喺其他方面俾佢哋多啲支援咯？ 明白啊，好啊，唔该晒你啊，莫美娟， okay, 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你。 OK， 唔该。 莫美娟咧系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嚟噶，陈景祥啊，头先咧莫美娟就提到啊，而家咧其实有一啲嘅学校咧尝试喺内地嗰度咧成立一啲中心，咁咧就集中咧等一啲跨境生咧翻去中心嗰度上堂，咁啊变咗一班同学咧可以即系聚埋一齐啦，即使系上网课都好咧，咁佢哋可以即系一齐上堂啦，咁啊一齐做课外活动啦，既可以即系满足佢哋嗰個社交上面個需要嘅時候咧，可能喺嗰啲中心咧，亦都有一啲嘅助教啦，譬如咁咧，可以即係幫助佢哋咧跟進一啲功課上面嘅難題。呢個算唔算係你頭先不斷追問麥美娟啊一啲折衷嘅辦法，一啲冇辦法之中嘅辦法咧？ 因為你如果一個學生或者嗰個小朋友嘅學習咧，即係如果你真係已經今年進入第三年啊嘛，即係你要斷，即係如果三年內都連續係咁嘅方式咧，其實就真係有問題嘅。咁同埋有好多專家或者即係教育界嘅朋友都知啦，你而家用網課咧，其實都係大打折扣嘅，即系你话当一个形式系上紧堂咁解啫。其实到底学生系咪咁专心咧？个老师系咪可以紧贴地知道佢嘅学习进度咧？其实呢啲冚唪唥都有疑问噶嘛。咁你接冲嘅时候，你话疫情紧要，咁就可能等下啦。咁但系等到今年，咁而且你按照头先我同阿麦美娟嘅对话，似乎都仲未有咩特别解决方法，即可能今年好快又过埋噶咯。咁到底呢班学童嘅学习权利啊，系咪真系得到保障咧？我觉得系一个好现实问题嚟嘅。 咁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听紧呢个关于跨境学童翻学难嘅议题，你自己有啲咩谂法呢？譬如我哋头先所讲啦，喺大陆设立一啲学习中心，系咪可以折衷地帮忙呢？或者头先我哋同麦美娟嘅讨论啊，即系我哋尝试去争取翻一啲点对点嘅跨境服务，又或者咧去即系譬如增加一啲补习啊，或者系课外辅导嘅名额咧，俾一啲仍然喺深圳嗰度咧系居住同埋上课紧嘅学生，又会唔会系一啲可以考虑嘅方法咧？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如果特别你系老师啦，咁当要面对一班学生，你可能系成个学年，甚至好似陈景祥话斋几个学年。你都見唔到佢嘅時候，點樣跟進佢嘅課業咧？咁點樣去輔導佢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噶。係 啊，係啊，一個好現實問題添啊！即係尤其是我諗啲跨境學童咧，好多都係即係仲係即係尤其低班嘅添啦嚇。因為長時期咁嘅話咧，咁相對佢學習啊，即係等等都會有啲影響嘅。咁係咪應該諗一翻啲長遠呢個方法可以點解決到咧？ 冇錯嗱，所以新聞之後咧，我哋即係會請嚟一間學校嘅校長啦，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經驗啦。咁但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你有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㗎。先听新闻。 成立临时政府是恢复国内秩序和战后重建的必要一步。法国巴黎六年前造成几百人死伤的恐袭案开审，被告开始抵达法庭。三名被告抵达为今次世纪审讯而新建的法庭。审讯在当地中午12:30开始。恐袭的唯一生存者萨拉姆预计将会出庭。控方起訴20人，原告達1800人，調查文件厚達53米，相當10多層樓高，預計審訊歷時9個月。2015年11月13日，伊斯蘭國武裝分子向包括巴塔克蘭劇院周邊的酒吧和餐館等多處發動襲擊，造成130人死亡，300多人受傷。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及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马尼拉以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进入南海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高雄的东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及吕宋海峡。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 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约道，后少少近九龙塘会那段交通都是繁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就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道去将军澳同埋秀茂坪方向咧，而家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噶。咁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都系近丽晶花园。咁而观塘道去将军澳道嘅交通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牛头角下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龙亚道。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一带交通繁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而家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咧，龙尾就喺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嗰段交通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三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劳工处举办以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为主题的大型就业博览， 我知道9月14和15号在湾仔修顿室内场馆举行嘛，有成40几个机构参加，有很多职位空缺的，还会即场招聘添。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啦。 港台体坛一二三， 我是叶蕴仪啊！大家听我播歌播得多啦，有冇谂过同我一起做运动、睇运动、听运动、感受运动呢？记得留意啦！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伟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而家討論緊嘅咧係有關跨境學童啊，點樣樣咧可以幫助佢哋喺未能夠通關嘅情況之下咧，繼續如常去學習。不過咧，正如我哋頭先同麥美娟嘅討論，更加放大嚟講，到底我哋同內地嘅通關問題可以幾時解決咧？而當我哋講緊咧，阿特首講緊，我哋咧係唔會採取用一個咧與病毒共存嘅策略咧，去到應對我哋嘅防疫問題嘅時候，可能大家下一個會問嘅角度就係我哋同外地或者同世界通关的时间表又摆到去哪里呢？关于这么多问题，如果你有意见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谈。陈景祥现在电话旁边有钟先生打了来想跟我们谈谈。钟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请讲。我就想反映一下，特首就说现在要等专家商讨嘛。但其实专家无论香港的专家或者国内的钟南山教授呢，在七月份已经讲过呢，香港已經是一個低風險的地區，其實已經可以做到雙向通關的情況了。 咁而且嗱，澳澳門咧，其實澳門之前都有個小型爆發啦。咁我哋控制咗之後，一樣可以清關，一樣可以做免檢疫個通關嘅效果。咁因為香港其實之前啲超接近60日都冇一個本地感染，同埋而家都有接近20多日都冇一個感染啦。咁啊，成日都唔通關，爭啲乜嘢咧？特首從來都冇同你講過。特首就話國家會考慮香港人感受，點樣考慮香港人感受？ 钟生，我想你问这个问题，即是很多香港市民甚至是刚才立法会员都很想知道到底我们欠缺些什么呢。那刚才麦美娟的讲法就是我们可能跟内地那个联防联控的机制我们未是做得好咯，譬如健康码又或者譬如即是一些封区即是去到围封的检测策略啊，可能这些部分呢我们未跟内地有个对接咯。 如果未有對接，更加對接好咯。還掂香港都有國安法啦，有咩問題啫？好多方法都可以做到啦。而家其實大部分議員都係建制派嘅啦，佢政府有咩嘢嘅行動，其實啲立法會議員就支持噶，都做唔到啊。 明白。 8个月啦。 是啊是啊， 明白，好啊，多谢钟生的意见。 大家都觉得好像耐性已经慢慢已经消磨了，已经 市民对于通关的诉求都非常之明显。陈景祥，我们刚才咪讨论到在内地设立一些学习中心，去到帮助我们的跨境学童在没办法通关的情况之下维持学习的。其实呢而家我哋香港有一間嘅學校咧，就係上水鳳溪第一小學咧，就喺今年個新學年咧，其實就嘗試咗呢一個舉措。佢哋喺深圳咧有一間實體嘅學習中心咧，係用一個港深連線嘅形式咧，就等一班咧冇辦法嚟香港上實體課嘅跨境學童咧，可以喺嗰度上堂同埋同同學交流啊咁。咁到底呢個做法係點咧？又有冇更多嘅學校可以譬如複製或者學習佢哋呢個模式咧？咁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就请嚟凤溪第一小学嘅校长朱伟林喺度。朱校长你好， 系你好。 朱校长可唔可以咧，请你先同我哋讲下咧呢一个港深连线嘅喺内地嘅学习中心个营运方法其实系点嘅咧？可以点帮到我哋啲跨境小朋友上堂啊？ 咁嘅，我哋就係意識到啦，即係其實學生啦、家長、學校都有需要咧，希望能夠提供一個相對咧，就係類近而家我哋學校上課模式，讓到我哋跨境同學咧能夠係提升翻個學習嘅效能啦，同埋你無論係個人嘅學習啦、社交啊，或者係心理方面都能夠得到照顧。咁我哋咧就係按照教育局嘅指示嗰、那個指引啦，就係做翻招標報價程序啦，就係揾咗一啲合適嘅有資格嘅機構啦，喺深圳機構啦，就幫手做一啲嘅叫做即係實體嘅網課督導班。咁大概情況係點咧？咁我哋呢個計劃其實正式開展咧，就喺9月6號星期即係星期一先至正式開展嘅、開展嘅，今天 即係上咗兩日堂啫。 係啦，今天有3天啦，叫做啦嚇。咁咧就會係我哋其實就係按照咧佢個家長啦，同同學者報名啦，咁就會係盡量係同一班擺埋一齊上課啦。咁就視乎人嗰、那個學參加嘅人數啦，因為我哋都牽涉到就話佢有個營運嘅經費啦，我叫疲費啦。咁家長就報名之後咧，佢純粹自費報名嘅。咁我哋就基本上去到6个人或以上咧，已經可以獨立成一班。喺班裏面咧，佢哋就係有個專責嘅老師啦，就係睇住班同學仔上網課。咁而網課一個教學就係我哋香港老師喺學校嘅課堂直播過嗰邊，咁而嗰邊咧就係嗰邊老師睇住佢哋，亦都係睇個大熒幕啦，咁亦都係有個音效啦，同埋個咪啦，咁就係同我仔一齊上課。咁而當中當然課堂裏面老師會提問嘅，我哋香港嘅學生亦都會提問喺網上嘅學生啦，咁包括就喺個學習中心或者屋企嘅學生，咁佢哋就照回應個問題，答案問題嘅。 咁 而喺我哋而家 嘅係咪啊？即係如果嗰個跨境學生有一個問題去提出，就實時可以喺香港裏面答佢嘅。 系、啦，即系佢其实就等于一个本身我哋啲跨境学生本喺屋企上网课噶嘛，而家佢就只不过去咗一个学习中心一齐一班，佢哋就上，咁佢哋就好几个同一齐啦，或者10个8个咁一齐，咁、变咗当香港课室嘅老师系问佢哋问题，佢哋就要回应啦。咁呢个就系一个变成一个我叫第二学校实时嘅网课嘅安排。咁而家情况就系我哋尽量就系有啲班咧系足够咗6个或以上咧系嘅独立成班啦。至于有啲级别佢未必系会有6个或以上嘅，咁佢哋咧可能系将4年班、5年班group 埋一齐一班去上课。咁但系每一班咧，我哋都有个老师系睇住佢哋嘅，支援佢哋喺嗰个个视频啊、音效啊，或者佢老师学生有嘅问题要问啦，咁佢即时个课堂里边嘅老师都可以作出支援嘅。咁亦都会将 一啲嘅課堂嘅情況咧，都會係同翻嗰個家長講翻，而我哋咧係有唔同群組嘅，咁即係話每一日咧都係監測住嘅課堂。而我哋係每日咧亦都牽涉個 check-in 咧點名啦，咁所以我哋就會係我哋八點至八點半咧就係、是、班主任課香港呢邊點名，嗰邊都點名。八點七咧佢要將個出席表係俾咗我哋學校咧，就睇下究竟同學仔有冇缺席。咁跟住放學之後，我哋而家放一點鐘啊嘛，一點之後佢有任何嘅啲遲到或者缺席，再一次報告俾我哋，同埋會係做翻每日，而家每日就做緊檢視、反思、回饋嘅。咁所以咧，家長好多意見咧喺嗰個群組裏邊反映啦。咁我會直接咧同翻機構負責人一齊傾翻點去優化。所以每一日咧，我哋都有個優化方案話翻俾我哋嘅老師同埋家長知道點樣做得更加好嘅。 校長啊，我想請問咧，因為你哋學校都算係比較多跨境生啦，咁你呢一個新嘅舉措受唔受家長歡迎咧？開到幾多班呢一啲嘅即係網課班咁樣樣咧？同埋你頭先咧都有提過個收費啊，咁你哋而家嗰個收費係點咧？嗰個家長方面嘅反饋，覺得接唔接受呢個收費水平啊？ 實際價錢我哋都唔方便講，因為始終牽涉人力商業機構同招標啦。咁但係肯定個價錢咧係家長接受嘅。咁我哋就會安排就話朝頭早由八點鐘去到一點鐘嗰個咁長時間網課班啦。咁如果佢哋可以晏晝去，亦都繼續留翻低喺個學習中心，另外再付費自費咧就去做啲功課輔導班啊，或者其他學習班。就講翻我個網課嗰個督導班咁計啦。咁、那個首先有一樣嘢就話喺嗰個。唔能夠過嚟香港上課，亦都各自喺屋企上課咧太耐啦。無論小朋友家長都覺得其實唔好適宜啦。咁希望有一個一班同學仔有個社群啦，有個班級嘅經營啦，咁樣氣氛。咁佢家長咧對呢個係反應好嘅。咁當然啦，因為牽涉地點問題，我哋嗰個學習中心中標嘅學習中心就喺福田區嘅。我哋有啲家長問我哋喺羅湖區啊，同埋敏感度嗰啲咧，可唔可以做到咧？暫時我哋未做到。佢哋有啲個別咧都會好遠啊，成個坐成個鐘頭車過去上課。咁日後希望啦，我哋呢個屬於個試驗計劃，我哋就話而家大概四五十人係參加咗呢個。試驗計劃，我哋都期望經歷咗呢個試驗之後咧，將好多嘢就做得理順咗之後咧，唔單止我哋學校自己啦，我都希望就日後就喺羅湖啊或者敏感度開咗一啲嘅學習中心。咁另外亦都希望期望啦，其他學校都能夠係有啲嘅學習，即係叫做仿效啦，即係能夠係多一啲嘅中心咧，係幫到我哋跨境同學咧，能夠有一個相對正常啲嘅嘅第二學校嘅學習。令佢哋學習咧更加能夠提升嘅。 係啊，阿朱校長，我想問一下咧，譬如話而家呢個學習中心咧，大概收咗幾多個學生啊？同埋佢哋喺裏邊嗰度咧，係同埋佢哋裏邊嗰度係咪當都係用分開年班嘅？譬如話，譬如可能二年班嘅、三年班，係咪都係有分級咁樣上堂？ 係嗱，我哋頭先講即係而家40几人嘅，暫時而家中。咁我哋就希望咧喺經即係以月做單位計數，我哋期望咧即係個運作暢順之後咧，希望個班別量提升嘅。而家我哋啱啊，我哋係基本上係以年級分嘅，即係年級之外仲要係以班嚟分，即係我哋有好幾個級。幾個班別咧，一班裏邊已經係六個或以上嗰啲獨立成班。如果未能夠獨立成班，佢就可能將幾班，例如5A、5B、5C 咁樣、5D 咁樣 group 埋一齊做一班咁情況嘅。 係，即係佢而家譬如話香港佢讀開二年班，咁你譬如搞呢個中心咧，都係俾佢當翻一個二年班咁樣上堂。 一定係，因為點解佢係其實對翻，記住佢上課係上我哋香港課堂，我哋同步直播去到佢學習中心，咁所以佢學生。上課地點並不在家中，而在學習中心。咁呢個咧就令到就咁講，好重要就係嗰個學生太耐時間喺屋企啦。佢哋需要一啲社群啊，互相互動啊，同埋社交嘅活動。咁變咗咧，我哋睇翻就係唔單止課堂嘅時段啦，喺課前嘅嗰、那個班主任時段又好，或者課後小息嘅人，佢亦多個互動，互相傾談咧，係其實令到小朋友開心咗、積極咗，同埋就真係。一個同學仔年紀冇見，見翻係好開心嘅，咁可以積極嘅態度咧，令到佢學習嘅動機好強翻嘅。 我要簡單問，咁依個學習中心即係等於個分校喺深圳或者喺內地，算唔算係咁咧？可唔可以咁講啊？ 我稱之為第二學校咯，即係分校入邊係。 因為佢都有活動啊，有其他嘢啊嘛，即係學習之外有活動啊。 佢哋可以個小息期間做一啲學習活動有嘅，佢哋有啲例如係一啲嘅我哋知道佢哋有啲嘅棋又好，或者係一啲嘅踢毽都好啦，即係有空間俾佢哋互相交流活動嘅。 呢個係好好嘅。 嗯，朱校長啊，即係聽你咁樣講咧，其實嗰、那個成效啊，或者家長方面咧，都好似都幾滿意呢個新措施啦、嗯。但如果話咧，要更多學校咧學習到呢個舉措咧，嗱，你頭先都講過啦，係咧要做一啲招標啦，咁同埋咧都要即係得到家長嘅同意咧，甚至係可能要再有額外嘅收費咁。咁其實喺你去搞呢、這個即係第二學校嘅經驗入邊咧，有啲咩困難嘅咧？譬如你要做招標，你跨境咁樣做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即係麻煩或者有啲困難喺入邊咧？嗯 咁去翻按照教育局指引去做啦。咁其實當然我哋首先就要揾到一啲喺深圳有資格嘅學習中心，攞之後我哋先至會做到嗰、那個出標啦，邀請佢哋去投標啦。咁亦都根據你各方面嘅資料嚟衡量邊一個單位、邊機構可以符合資格去做呢個服務啦。咁另外當然頭先提過錢啦，錢全咧係由呢個家長自費嘅，學校冇津貼嘅。咁、亦都係牽涉到就係、是、因為當然我自己期望梗係局方啊，就能夠有啲嘅津貼俾到我學校，俾到家長，因為始終都係開支嚟嘅。而佢哋其實好想翻嚟香港，不過唔得啊嘛。咁我哋點樣去幫到佢咧？咁所以我諗喺呢方面係嗰、那個招標程序裏面資料資源我哋要有嘅，而我哋實在行政工作係花咗精神時間落去做嘅。咁、亦都係要喺翻籌劃嗰個過程，即係開班啦，即係要開學開班啦。咁中間係一啲嘅技術嘅支援啊，或者係嘅溝通，呢度其實係需要時間嘅。即係好實在，我自己都要一定要直接參與其中啦，要盡量咧令到佢流暢。當然過程裏面一定有啲沙沙石石嘅，但我覺得我哋作為一個即係有我哋嘅跨境同學隊，我哋需要揾方法去照顧佢。遇到啲困難，我哋要克服佢；遇到啲沙石，我哋盡量去減少嘅。 嗯，張校長啊，這個學習中心係今年先開始，有時係進運作嘅幾耐㗎？ 如果講嗰、那個呢種模式，一定今年先開始。以往咧，舊年咁計都係屋企忙課嘛，係咪？咁但係當然暑假期間，我哋都做過啲暑期班嘅，嗰啲實體就係翻某些學習中心去做啲暑期班，就唔係咁樣線上，即係實體。咁我哋都攞啲經驗，就話如何要讓我哋跨境同學平時已經係獨自喺家中忙課，冇咗社群嘅學習。咁就要希望暑假我做咗呢個班俾佢。其實去翻轉頭，教育局去年咧做咗有三樣嘢嘅，都值得即係讚佢哋嘅。不過可以希望個數量會做多啲咗。佢有個學習支援課程啦，又有心理社交支援課程啦，同埋綜合服務點呢有做嘅。咁喺南山、福田、羅湖都有做。不過就話始終個時間比較後期開展，同埋個數量有限。我期望局方嚟可以繼續去做啦，能夠多啲嘅支援俾我哋跨境同學。我而家做緊呢個第二學校嘅學習中心咧，都期望咧喺我哋作為一個先導計劃啦，能夠係即係摸住石頭過河，而能夠係有一個希望啊，做一個好啲嘅模式，其他嘅學校咧都能夠係學習或者參與啦，即係或者係模仿咁做啦，咁照顧即係對學生嘅幫助喺度嘅。 嗯，朱校长啊，另外咧都想请教一下啦，即系虽然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尝试啦，咁但系始终我哋话冇得翻嚟课室嗰度咧面对其他同学去面对面授课咧，我谂即系学生嘅心情啊或者家长嘅期望啊，始终都系会有啲落差嘅。曾经咧有一啲校长咧就话担心咧我哋再系咁通唔到关咧，会唔会出现一个嘅退学潮啊？咁你觉得即系譬如做咗呢个学习中心系咪可以叫做即系舒缓呢个问题啊？定系其实可能啲家长你再系咁落去嘅，可能都会出现一个退学嘅考虑咁 咧？当然啦，如果疫情继续封关，退学嘅情况系会严重咗嘅，一定我肯定嘅。咁另外，至于而家我做一个第二学校嘅学习中心，如果即系喺个形式系 OK 嘅，系得嘅，帮到我相信系会一定会舒缓到嗰个所谓退学嘅情况嘅。咁事实上，我撇除退唔退学先。即係我諗係對於我哋覺得就係應該係對我哋嘅小朋友應該係適當嘅照顧，咁而係翻學讓個小朋友可以咧就係適當地學翻應該有課堂啦、活動啦、社交活動之後咧，佢日後喺邊間學讀書又好，喺香港讀又好、深圳讀都好啦，都係對佢嘅人嘅身心發展係好緊要嘅，有幫助嘅。所以我都期望啦，即係如果咁呢個模式嘗試咗之後，我哋即係民間啊、學校自己做之外，都期望啦局方啦。即係香港教育局同埋深圳教育局能夠係互相係做一啲協調啦。正如我所講，究竟個招標係局方去做招標啦，定我學校各自做招標？我當我要做招標嗰時候，嗰、那個程序係咪成個月咧？仲要跟嘅指引成個月做，係咪可以有啲快捷便捷啲嘅方法特事特辦，能夠係唔好咁長時間？因為諗下，我要攞資料再做招標，一個月之後嘅事，諗下嗰個學生上課其實就會其實已經慢咗啦，係咪可以做一啲特？ 即係一個快捷啲嘅程序，令到我哋學校可以早啲開展咧。而究竟有啲乜嘢機構喺深圳係符合呢個標準要求，而可以讓我哋香港學校去做咧？咁其實我哋好多學校冇咁嘅資料嘅喎，係咪？我哋要即係咁啱，我接觸開跨境，亦都有機構認知，咁所以攞到資料。咁如何提供啲資訊資料，或者個招標程序可以加快，而唔好令到我哋好想做，但係棘住好多嘢。當然亦都好多校長朋友問我攞資料，亦都會有個擔憂。咁點咧？咁其實就係我咁睇啦，當然唔能夠墨守成規嘅，唔能夠仲好多嘅規條好多限制咗喺度。因為咧，我哋其實個疫情導致一個年幾兩年都翻唔到嚟，其實對於學生嘅照顧咧，其實我覺得對於佢都係我覺得好似虧欠咗佢一啲嘢。我哋要設方法係去幫佢哋，而幫佢哋，我哋唔可以單靠我哋學校自己各自嘅力量，係應該大社會力量啊嘛，政府嘅力量咧係幫手，咁先至可以嚟得更加有效能，同埋照顧面更加闊嘅。 明白，唔該曬你啊，朱偉林校長。朱偉林校長咧係鳳溪第一小學嘅校長嚟嘅，分享咗咧佢哋喺深圳設呢個第二校舍嘅一啲安排啦。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有意見，打電話嚟18723一同我哋傾下偈。電話旁邊咧而家有楊先生接通咗，楊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你好， 請講。 其實我本身咧係一位老師嚟嘅，咁我自己喺天水圍教書啦。咁其實我自己都喺課堂裏面接觸好多唔同嘅跨境生，咁都可以分享一下少少經驗，就係因為學校咧自己用跨境處理跨境同學咧，就係、是、用即係Zoom 去轉播啦，同埋用一啲網上嘅軟件去收發功課。咁其實我自己一路教嘅過程裏面都覺得啊，作為一個老師真係好難去真係照顧到呢一啲跨境同學，因為我哋同一時間課室裏面有30個學生，咁可能係網上面有5-6個同學嘅時候，我哋都好難去同一時間去照顧到佢好多嘅需要咯。 咁楊老師啊，你頭先話你哋又要上 Zoom 嘅時候，又要應付即係網上嘅實體學生，即係雖然你話好難兼顧啫，咁但係譬如呢個網上嘅學生佢有問題，或者佢譬如喺課後佢繼續聯絡你嘅時候即係要去跟進，咁你會點處理呢？ 其實咧，依家都有好多即時軟件咧，就我哋可以同到同學去溝通嘅。咁佢哋有問題都會用啲軟件，例如問幾時去進入課室啊，或者係幾時交功課。咁其實係而家因為可能已經慣咗個模式，就做得好好嘅。咁但係以前即係真係初接觸跨境生嘅時候，我哋老師同內地同學咧，可能直頭連嗰個溝通嘅渠道都冇，要可能要單一啲嘅網上先用內地用到嘅軟件等等。咁嗰、那個情況係好差嘅，而家係好咗。咁但係我就覺得，喺課堂上堂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我哋只能夠可能問邊位同學喺唔喺度啊，或者叫佢嗌名啊等等，等我哋老師知道呢位同學喺度。但係究竟佢係咪真係融入課堂當中，或者聽得明老師講嘢咧？呢、這個我哋真係無從判斷咯。 即係個學習效果其實都係一定打折扣噶啦。 其實係㗎，因為我哋從有一個分享嘅，咁就是我學校其實上一年度嘅考3次試啦，頭兩次試咧，其實跨境同學都只能夠係我哋寄份卷俾佢考試，咁第三次咧就用咗頭先類似校長嗰個方法，就我哋揾咗個 centre， 咁就 group 埋啲同學喺一個 centre 度考試，咁出到嚟其實我哋睇到個成績真係考實體嗰份卷咧，嗰、那個成績係差嘅。 係真係有影響㗎，真係。 即係可能上咗咁耐網課咧，無論個學習動機啊，定係個學習效能咧，根據楊 Sir 嘅分享啊，都真係差咗好多啊！咁希望嚟緊咧，即係有更加多嘅學校咧，即係揾到唔同嘅方法去協助呢啲跨境生啦。咁多謝曬你先啊，楊老師先同你傾到呢度。 唔該曬。 咁跨境學童嘅問題咧，我哋即係先傾到呢度啦。咁就快新聞之前咧，我哋都想預告一下一陣間傾嘅另一個題目啦。咁陳景祥，相信咧好多聽眾都有留意到啊，就係咧。即係早前咧，喺上水寶石湖村咧，就發生一單咧，可以話係令人非常之即係傷心嘅命案啊！咁咧就係有一對咧，分別係103歲同埋59歲嘅母子咧，被人發現咧係伏屍喺屋企入邊咧一段時間都冇人發現，直至到咧係有保安巡邏嘅時候聞到有異味咧，先至係揭發呢一宗嘅命案。咁睇翻啲背景資料啦，呢一對母子咧係依靠綜援為生嘅，個兒子咧係有即係心臟病嘅 記錄，咁啊由佢獨立咧去照顧呢個行動不便嘅母親。咁警方咧就懷疑啦，呢個兒子咧即係早前啊，可能係即係因為病嘅原因啦，咁就過咗世。佢嘅媽媽咧就因為冇人照顧而離世。咁啊，到底喺呢一單嘅慘案入邊，我哋即係學到啲乜嘢嘢咧？我哋喺社區入邊啊，點樣可以支援呢啲照顧者會做得好啲咧？咁啊，一陣間會傾呢個話題。如果聽眾你有意見想發表，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已经就同内地通关问题向中央提出建立专家对接机制，讨论通关条件。林郑月娥到立法会接受议员质询，回应同内地通关问题时话，本港不可以亦都不应该采取与病毒共存的防疫策略，否则同内地通关更没有希望。他说内地花了很大力度才达至抗疫成效，不希望因为同香港通关令到成效弱化。有议员建议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加装追踪功能，同内地健康码接轨。林郑月娥表示，内地提出任何有利通关的先决条件，特区政府都会尽力达至。支联会在限期前没有按警方国安处要求提交资料，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同及三名常委梁锦威、邓岳君及陈多伟今早被警方国安处拘捕。支联会多名常委早前已经辞任或因其他案件在囚，留任的四名常委有三人被捕。警方国安处表示，在全港多区采取执法行动，以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有关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拘捕三男一女，年龄介乎36至57岁，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保安局说，有关团体无视警告，一意孤行，坚决拒绝配合警方的要求，警方必须采取执法行动。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强调，任何人或组织若果违法，必须依法处理。警方同内地执法机关联合打击一个跨境洗黑钱集团，涉及7.4亿港元，两地合共拘捕22人，包括31岁的集团主脑。警方话，涉案本地犯罪集团用金钱招揽市民开设快旅户口，再由内地犯罪集团在网上遥控户口洗黑钱。警方昨日拘捕14人，年龄23至75岁。内地执法机关在深圳南山区拘捕8人，包括一名香港女子和7名内地男子。警方又说，涉案集团并非直接和诈骗集团有关，但主要负责转走骗款，需调查资金来源。本案涉及85个快旅户口，由警方拘捕的14人持有，其中79个户口涉及虚拟银行以及不同种类的加密货币。57岁广告设计员涉嫌多次打电话滋扰3名司法人员，被控一项不断打电话罪，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控方指被告曾经拨打18条查询热线，在目前可追踪的其中8条中，已经有10000多个来电记录。被告暂时无需答辩，获准以现金2000元保释，不得离港，需居于报称地址，在更改住址24小时内通知警方，每日向警署报到及不得以任何形式，即是言语、行为、电话、传真滋扰司法机构人员。案件押后至12月3日再讯，以待警方进一步调查。被告陆志荣被控在今年5至6月，无合理因由而不断打电话给3名司法书记，对司法人员造成烦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两宗交通意外啦，都喺九龙区噶。咁首先咧就系龙翔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快线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而家龙尾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而反方向啦。近住彩虹交汇处呢一段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就排到星河名居。重复一次啦，就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已经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另外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约道都系有交通意外噶，第二线封闭咗，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约道第二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咧已经排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现在在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近上怡道。另外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这一段还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去三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安全的车速，不要突然加速又或者刹停，那司机和乘客都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二零二一转危为机。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行政总裁冯康。 你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当你去投入去做嗰样嘢嗰时候咧。压力就唔存在嘅。 与 CEO 对话，二零二一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随后嘅星期日早上十点到十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大获好评嘅国剧正式登陆港台电视三十一， 《大江大河》 获奖无数，包括年度最受期待作品奖、年度最受期待电视剧、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 晚晚睇国剧830《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新闻之前咧，同大家预告过呢一节咧，我哋会同大家倾下咧喺上水宝石湖村嘅即系一宗案件啦。咁就系一对咧母子咧服尸喺屋企入边咧一个星期冇人发现嘅惨剧。咁啊，陈景祥其实咧留意到。報道入邊指出咧，社會福利處就話咧，呢一個涉事嘅家庭咧就並唔係社署社工跟進嘅個案，咁、於是留意到咧有好多嘅評論就指出啦，似乎喺我哋嗰、那個 社會嗰個社福嗰個雷達或者嗰個網入邊啊，其實係冇偵測到咧，呢一個可能係一個需要協助嘅家庭嚟嘅。 係啊，因為你睇翻個情況咧，譬如話，如果一位係高齡嘅，譬如話人士啦，咁如果冇人照顧咧，或者單獨居住咧，呢、這個好明顯咧需要幫手啦。咁、但係而家個情況又唔係啊嘛，因為佢真係一位係親人喎，係咪？佢自己嘅仔照顧緊佢，咁本身就唔好似唔構成問題嘅。咁、但係咧就即係今次裏邊就揭示咗咧，就係、是、即係當如果嗰個照顧者本身都一個高齡，同埋如果真係有病歷記錄嘅話咧，咁本身佢可能又係一個風險啦。即係今次咁就係一個呢個慘劇，就係佢自己都係有事出咗事啦，係過身，咁而冇辦法照顧到個比佢年紀更加大嘅人咧。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香港嘅社會現象嚟嘅，即係話咧，即係好多家庭嘅組合嘅結合咧，同以往可能好多係唔同。因為咧，我諗你社署照顧到嘅咧，就係話啲好明顯嘅，即係譬如獨居啊或者等等啊，咁啊譬如單獨就算以嗰個男士嚟講，譬如可能佢即係有病咁。亦都可能是一个照顾对象，但是大家住埋一起，理论上表面上可以觉得是有人照顾了一个老人家。咁但是其实呢，原来都有一些是我们想不到的一些咁嘅风险出来。咁所以呢个是咪我们其中一个社会的转变啊，都是要令到呢个照顾的服务呢能够是多啲即係考慮唔同嘅情況咧，咁我諗係今次呢個慘劇話俾你聽嘅教訓咯。 嗯，點樣令到我哋嗰個覆蓋網可以敏感度可以高啲咧？令到呢一啲即係潛在有可能需要協助嘅家庭啊，可以喺即係適時嘅時候咧得到幫助咧，都係我哋要思考嘅地方。如果你有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陳景祥呢個時候咧，我哋請嚟咗咧社區組織協會嘅社區組織幹事阮淑欣同我哋傾下。阮淑欣你好。 系 阮淑欣啊，我哋头先咧就留意到嗱呢、這个个案咧，其实咧就即系唔系喺社署嘅跟进范围入边噶。其实佢揭示到嘅会唔会系我哋而家呢一个嘅协助网入边啊，系唔能够覆盖到呢一类型可能有需要嘅照顾者或者长者咧？ 其实隐蔽个案好多，同埋即系。人口老化嗰個問題，即係呢個都係其中一個衍生嘅問題。雙老家庭即係要以老護老呢個情況，其實一定係會越嚟越多有上升嘅趨勢咯。咁但係即係政府其實而家冇一個好整全嘅即係數據去知道呢一班人有幾多，佢哋喺邊度，佢哋有啲咩需要，然後去即係。提供一啲適切嘅援助俾佢哋咯。 嗯，阿袁淑欣啊，可唔可以咁講？譬如以翻呢一次慘劇裏邊呢個即係。阿仔照顧阿媽咁樣嘅情況咧，如果你按照你以往做過嘅服務嘅經驗啊，係咪其實真係未必會知道或者未必察覺到咧？即係表面上睇，嗰位即係人士又唔係年紀好大啦，都係59歲啫。 同埋佢哋都有唔少嘅即係社區生活嘅，譬如見到佢哋都會去即係鄰近嘅地方，可能飲茶啊，都有啲街坊都會見到。 即係母子又關係又唔係差啊嚇，即係你又唔會有衝突，會唔會係依、這個係即係？我哋系可能喺个社会里面未必察觉到有问题嘅。 呢个唔察觉，其实就即系个需要，但系都唔少。我哋睇翻咧，因为其实我哋协会本身都接触有一啲即系类似嘅家庭，有啲系仔女照顾就少啲。我哋识嗰啲咧，多啲系两夫妇，即系两个都系老人家，一个身体可能有。一兩種病、兩三種病，照顧一個有四五種病嘅人咯。跟住就我哋識有啲個案咧，係佢原本係照顧人嗰、那個，但係咧到後來佢即係變成被照顧嗰、那個。咁即係個角色可以轉換。咁因為佢本身照顧嗰個壓力其實幾大嘅，你睇起上嚟即係好似冇乜嘢咁咧，但係其實佢哋尤其是即係如果有一啲有認知障礙嗰啲咧要照顧，佢真係24小時佢冇得停冇得休息。我哋做嘢都有得休息，但係照顧者其實冇得休息。佢無論個精神同個身體都冇得休息。 系，阿袁淑欣嗱，譬如你今次呢个例子里边，我哋再探讨下咧，譬如话会唔会系其实可能嗰、那个负责照顾阿妈个仔咧，可能佢自己都唔知道，需要揾人去帮佢手嘅，或者系未必知道有咩途径系需要揾人去帮手，照顾下佢哋，或者再加啲帮助添嘅，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即系佢自己都唔知道，即系到底系咪有咁嘅需要咧？咁你接触个个案里边会唔会有咁样嘅现象嘅咧？其实？ 都会有两重啦，有一啲真系佢自己冇留意，即系佢就系觉得自己尽力去做，跟住做到自己即系最后爆煲，无论精神或者身体上出事咁样啦。有一啲咧就 算去到佢覺得需要人幫手，但係佢唔知去邊度揾嘅。 嗯， 其實呢個 case 咧，你話係咪即係佢望起上嚟好似冇乜嘢，係咪就可能即係容易隱藏冇嘢可以做咧？我又覺得唔係嘅，因為佢本身都係一個長期病患者，其實即係。街坊食飯嗰啲就係一啲即係唔係好正式嘅即係社區網絡啊，其實有啲可以做多少少咧，即係可以 identify 到佢哋早啲建立一啲即係真係鄰里之間嘅社區網絡。咁佢一個星期其實唔係一個短嘅時間喎，即係佢哋本來每一天都出街去食飯，但係都冇人特別留意得到要去到即係咁樣嘅地步發臭，即係先至知道其實。即如果佢有一個好啲嘅鄰里關係同社區網絡，其實即可以早啲人發現咯。同埋有一啲即其實可能好簡單，裝個平安鐘，即媽媽就算身體幾弱都曉得撳個鐘，即已經可能幫到佢噶啦。但係佢就即應該唔知道有呢啲咁嘅。有啲咁嘅社會支援咯。 嗯，而家有個講法咧，即係話叫以長護長啊，即係可能一個 或者以老護老啦。嚇、 啊，這個現象會唔會係而家呢個老齡化嘅社會會越嚟越多啊？呢啲情況 會啊，其實我哋早好幾年已經立法會嗰度有提過呢一個問題噶啦，已經開始睇到即係社區度有呢個現象噶啦。咁、即係不過真係好不幸係，即之後陸續都有好多。即係呢一類雙老家庭嘅慘劇，無論係即係因為個壓力太大，直情即係做出一啲傷害自己或傷害屋企人嘅事，或者呢啲即係意外咁樣。 嗯， 阿阮淑欣啊，其實咧，見到而家香港嗰、那個老人保障嘅政策咧，好多時個重心放咗喺啲安老服務啊，或者係院舍嘅設施上面啦。似乎你頭先提到嘅一啲，譬如社區網絡嘅建立啊，或者支援咧，見唔到有好大力度去做呢啲措施。咁其實你會建議政府喺呢方面可以點樣去做多啲功夫咧？ 其實政府咧，依家卒之即係我哋同好多團體都成日講啦，要有一個照顧者為本嘅政策。佢去年就做咗一個即係諮詢嘅，委託理工大學。咁就而家等緊理工大學再俾一啲建議，即係勞福局咁樣啦。我哋其實啲老人家好大期望噶，即係希望佢真係可以做一啲整全啲嘅檢討咯。咁、但係就其實你講院舍係咪即係？好多服務咧，其實院舍又唔足夠，社區服務又唔足夠，即係嗰個規劃唔夠早啦，同埋資源本身都係一路都好唔夠多。安老院依家其實排緊平均嗰個輪候時間都超過三年，同埋佢都要經審查。我哋識得有啲九十幾歲老人家想排安老院，其實佢都排唔到嘅喎，佢可以排唔到嘅喎，即係佢都有嚴格嘅審查去睇過佢個身體嘅狀況先可以排隊，要好差先可以排隊。但係到佢合資格排隊嘅時候，就要排超過三年。咁講緊今年年頭出嗰個數字就係過。最新的數字就是過去那一年有7000個老人家排緊隊的時候都過了身了。 嗯，即是服務很不足夠啦。 不足夠，院舍都不足夠，社區支援又不足夠。 嗯， 那是。 係啊，袁淑欣啊，如果喺譬如話用翻上水今次呢個例子先啦，咁其實應該如果譬如話係介入嘅話，或者做啲服務咧，其實應該係點樣做咧？譬如話係咪應該年紀好大嗰位咧，就可能真係要真係入院社就安頓啊咁樣？咁其實有冇一個方法，譬如用翻呢個實例啊咁嘅分析咧？咁呢啲家庭應該點樣做法去處理？ 係 啦，先至係最好嘅恰當嘅方法咧。 院舍通常咧就即系无论对于老人家同政府嚟讲，都系最后嗰一步嘅。坦白讲，即系都希望尽量喺个社区嗰度生活，佢系即系过得最，即系个晚年过得最开心嘅。咁屋企人，你话个支援，我哋其实即系以往讲就系、是、一个经济嘅支援，一个系俾佢有喘息嘅空间，有休息，一啲暂顾暂托嘅服务咯。咁经济嘅支援，即系虽然即系通常讲话照顾，梗系实质帮佢啦。点解要俾钱呢？但系其实钱都几重要，尤其是我哋接触嘅好多基层嗰啲咧，佢一有屋企一有个体弱嘅人要照顾，其实花费好多噶，即系保健费啦、医疗费啦、车费啦。我今年有个个案，有个婆婆照顾先生嘅，佢就系因为冇钱咧。經濟壓力好大，而家要戴口罩，佢先生認知障礙唔肯戴口罩，佢帶佢搭車去公立醫院嗰一程咧非常辛苦，唔捨得使錢搭的士，但係， 係， 所以最後即係。 壓力大到其實佢今年過咗身，爆血管係、 嗯。 所以其實照顧者津貼咧，都係一個即係一直社會倡議咗好耐嘅一個議題啦。不過咁樣啦，阮淑欣，你頭先提到咧，即係我哋加強嗰個倫理關係啊，其實咧都好重要，可能咧可以即係幫助到無論係早啲發現啊，定係可以即係幫助到呢啲有需要嘅朋友。不過即係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即係香港個倫理關係都比較疏離一啲啦。有陣時候嗱，譬如而家聽緊收音機嘅聽眾朋友啦，你又會有啲咩意見俾佢哋去即係加強翻呢個倫理之間嘅照顧，可以多啲關懷呢啲可能是弱势的家庭、是喂阮淑欣 是即是你意思是即是怎样呼吁社区的朋友 即是循论社来讲、即是你会给一些什么意见大家即是可以怎样多些警觉性、或者警觉性、关心你邻居的邻应该关心些什么问题或者怎样做他真的发现到他的例子譬如这个例子他已经看到了那应该怎样做譬如找社署、找这个社工、点办咧？ 村就屋村相对简单啲，因为咧每一个公共屋村咧，佢都有一间长者中心嘅。 嗯， 咁、 嗯、 就可以帮佢介绍落长者中心咧，就可以帮佢联系到一啲唔同嘅服务咯。 嗯嗯， 咁都系都系揾社工其实。 系， 如果佢觉得有需要嘅话、其实你话社区个网络系咪咁难建立咧？都即如果可以在社区那里找到一些他们同区的照顾者他们定期可以大家聚呢信下大家互相交换一些照顾的心得和资源其实都帮到他们很多。 嗯嗯嗯。第一件事 情其实不花费得多。 是啊第一件事情心理会不会觉得好像在人家家的事不要那么八卦啦或者什么样。 即可能我明知他 是可以去长者中心那里大家舒缓一下但可能我都未必去同个邻舍这样会方便去讲。 嗯 有时可能如果见到佢哋系咪有唔舒服啊，或者问一句，其实倾下偈咧，或者有时帮佢买个外卖嗰啲都好好，因为我自己做深水埗区多咧，可能佢哋冇咁多呢啲顾忌啊。啲邻居之间咧，其实有时啲婆婆帮第二个婆婆买外卖买饭啊嘛，佢对脚行唔到就系咁样样。有时就系问多一句，倾下就帮到佢哋噶啦。 系啊，明白，好啊。 每个人行多一步啊，好啊，好，唔该晒你先啊，阮淑欣，多谢。阮淑欣是社区组织协会的社区组织干事来的。那么陈景祥虽然即可以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阮淑欣说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够走多一步可能 关心多一点、 就能够避免这些悲剧的再次发生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些讲法是否可以将科兴接种的年龄门槛都降低呢？去到12岁。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 我们已经同100多个青少年打科兴，同他父母抗体的反应都做了一个最初步的分析，基本上一点都不逊色，有效性呢无庸置疑。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嚟到最後一節啊！陳景祥，我哋咧想同大家咧講一講有關政府咧公布咗啊，嚟緊咧會有一個為期2年嘅乳癌先導篩查計劃咧，係將會係展開啊！咁啊其實咧講到癌症嘅篩查計劃咧，咁香港做得比較成功，亦都比較多咧，可能係即大腸癌嘅篩查啦。咁而家咧呢個計劃咧就拓展到去咧，即係特別係婦女啦，應該會最關心啦，喺即乳癌方面都有一个筛查的先导计划，到底个即重要性啊，同埋点解我哋要咁做咧？咁不如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啊香港乳癌基金会嘅创会人张淑仪医生同我哋一齐倾下。张医生你好， 系主持你好， 张医生啊，嗱呢一个嘅先导计划咧就喺9月6日咧就展开咗啦。咁不过见到嗰个目标对象咧就并唔系全民嘅，就系44至69岁嘅妇女，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根据你嘅理解，点解？是定了这个年龄组群的妇女是应该去接受检查呢？ 是，咁其实呢就是乳癌的风险呢就随住年纪增加会增加的。咁我哋喺香港见到呢四十岁过后的女性呢就开始会个乳癌风险增加㗎啦。咁、但係当然到七十岁过后呢可能会即係年纪大嘅人呢会好多其他嘅问题啦。咁所以值唔值得去做一啲即係定期嘅冇症状嘅普查呢就係一个成为一个疑问啦。咁所以我諗揀呢个群组呢我都觉得都同意嘅。由四十四至六十九岁呢一个年龄嘅组群是属于高危，即系如果用年纪嚟去分，是属于高危嘅一组咯。咁同埋亦都系，当你四十岁、五十岁嘅女性咧，系即系可能佢即系喺无论家庭或者事业上面都系比较即系重要嘅地位嘅。咁、所以即系呢啲人如果系能够喺未有症状之前早啲发现到乳癌咧，咁对于佢嘅生命嘅影响就会少好多嘛。 咁啊。 是按照政府的 点呢是在于它的叫风险为本。嗯、即除了年纪去分之外它是讲风险的嘛。 嗯 是咁呢今次呢见到呢政府嗰个资助嘅方式呢就係、是、让到一啲妇女呢即係合资格嘅妇女呢可以係缴付大概$225啦就可以呢接受一个乳房 X 光嘅造影检查。其实选择呢一个检查嘅形式呢係唔係因为呢一个形式喺科学上面係最能够係筛查到一啲即係乳癌嘅案例呢同埋你自己点睇$225呢一个嘅收费水平啊 是首先呢就是乳房 X 光造影检查呢就是在国际的即是我们叫黄金标准 ,Gold Standard, 即是如果是要做普查呢是要用这个的。那为什么这个这么特别呢就是因为乳房 X 光造影呢可以看到一些微细的钙化点是可能是有些癌症的先兆是未形成一个肿瘤之前见到的。那所以就可以早点发现到个即是个 cancer 的存在咯。 即是可能是一些临床的检查或者 都摸不到的东西、就算超声波都见不到。因为超声波会有一嚿嘢先见到噶嘛，咁如果系钙化点嘅形状嘅话咧，佢根本都未形成一个肿瘤，咁或者有啲纹嘅变化，即系开始有啲嘢喺度生紧啦，佢未形成一个肿瘤之前咧，呢两种嘅变化就令到乳房 X 光可以及早去发现一啲存在嘅癌症，及早医治咧就令到个病情唔会发展落去咯。咁、所以乳房 X 光系一个即系我哋讲喺乳房筛查嘅黄金标准。当然话日后会有啲新嘅科技啊，呢、个系可以会有嘅。但系到目前为止都系呢样咯。 但系关于呢一个嘅收费水平咧，$225嚟讲，你自己点睇？系咪一个合理又即系吸引到妇女去做检查嘅水平咧？ 系$225就好平嘅，因为而家系讲紧一个 2D 即系二维嘅乳房 X 光，一般喺私家嘅收费咧系$1,800嘅。咁所以即系$225就其实政府资助咗好大部分噶啦。咁当然就系佢哋系要挂号，即系做咗个会员啦，即系$310嘅年费，然先再加呢一个嘅。咁乳房 X 光咧就系、是、亦都有啲叫 3D 咧，就系、是、会仲贵啲添嘅，即系讲紧系成$3,000+嘅。咁佢哋咧个准确性就会高啲，即系佢能够揾到一啲潜在癌症嘅做法系能够高啲。原因咧就系、是、因为佢系将个 X 光嗰个透视咧系分层去睇嘅。咁、但系呢一个当然，如果作为一个普查咧，而家都未系成为一个全世界即系采用嘅方法。咁而家都仍然系用 2D 嚟开始。咁 3D 有咩好处咧？就话如果啲乳腺密度高嘅女性咧，咁通过 3D 就可以拆解到每一层嘅乳房组织，就会睇得清楚啲有冇啲潜在嘅癌症。咁、所以 2D $225，其实相对私家嘅$1,800就好抵噶啦。 系啊，张医生，我睇翻啲数字咧，即系政府提供个咧，即系喺个十大常见癌症里边咧，女性嗰个咧，即系乳腺癌咧，即系其实都系几高啊，即系排嗰个情况啊，都几严重啊。这个是香港特别的，有时候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其实呢乳癌在全世界呢就算是即发展的国家都是越来越多的。在香港呢女性患乳癌 的我们叫 lifetime risk, 一生之中的风险呢、是14个有一个女性在她一生之中会患上乳癌的。这个相比在譬如在外国欧美国家啦10个有一个或者8个有一个呢当然都算是低的。如果我们看回我们在香港的发展呢十几年前呢24个一个跟20个一个慢慢是越来越多。这个讲是我们香港人的癌症的威胁的风险呢 男性最大威脅當然是大腸癌啦，是20個有一個的、 嗯、 而女性呢患乳癌是14個一個、 嗯 女性患大腸癌呢是32個一個、 嗯、 所以如果你計算呢，即其實我們為什麼在2018年政府的數字看到4600多宗的乳癌，就是反映了即可能環境的改變或者其他因素令到我們乳癌的發病率是升高 的、嗯、即女性裡面真的風險最高的乳癌應該是、 張醫生大概剩下一分鐘時間，可能聽緊收音機的聽眾有些覺得、我自己屋企又未是有人患過乳癌，可能跟我距離很遠，有沒有一些因素呢，或者是、一些比較、高危的原因，你會建議、留意一下，如果是都可以藉著這個計劃去檢查。 是，其實我們見的乳癌病人之中呢，九成都是沒有即是親屬有乳癌的、 嗯、 所以這九成是後天因素，後天因素包括了什麼呢，就是缺乏運動啦、肥胖啦、早離經啦、沒有生過 BB 啦，或者生 BB 是30歲之後才有第一胎啦、或者患過一些良性乳房疾病、或者癌前病變，這些全部都是一些高危因素來的。 明白啊，那相信大家聽到這些資訊都可以留意住政府這個計劃，在星期一已經展開了，合資格的女性朋友可以留意住，看看會不會參與這個篩查先導計劃。在這裡都麻煩你先，張淑儀醫生。 是 好了，陳景祥，自由風時間都來到這裡了，拜拜、 拜拜。